关系正常化，希望有更多国家参与。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而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9%。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4公里；东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7的时间，即刻提一提你们先，因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的，大家留意住这个天气的变化。今日早上雨势都相当之厉害，所以现在就发出这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也宣布所有的上午校以及全日制学校今日是停课的，学校都实施一些应变措施，并且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回到学校的学生，同时安全的情况底下才就给学生回家。不过这么早都应该未回学校的，不过都要讲一些指引俾大家听。咁啊，红雨啦，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咁啊，早晨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嘅时间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六日的时间有没有把握机会去到好好地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呢？轻松一下去玩呢，其实呢就跟我们的工作都是一样，需要一大班人去才开心才过瘾。如果你每一次翻工都是孤军作战，你有孤独感。如果每一次玩啊，成你见到人哋成大班人都系自己一支弓咁样出去玩嘅话咧，即系形单只影，又系唏嘘。所以我成日都话啊，无论玩定系工作咧，一大班人真系有佢嘅好处啊。工作上就可以大家互相照顾啦，唔系净系我讲噶，好多人都系咁样认为。甚至乎玩嘅时候咧，你能够同其他人一齐分享你嘅快乐嘅话，亦都可以令到你嘅快乐嘅倍增噶。快乐得嚟又唔会有一种唏嘘嘅感觉，呢啲先至叫做开心啊嘛。所以如果你系啊礼拜六日呢两日都已经喂一个人都系一支弓过，一支弓去到寻欢，系即系去玩啫。咁样嘅话咧，哇，你真系要谂下，嚟紧呢段时间，你应该揾翻多啲 partner， 揾翻多啲朋友，工作上嘅、生活上嘅。多啲人陪你嘅话咧，咁你就发觉每一样嘢可以做得更加有效果，更加快乐，同埋更加成功咯。就系自己一个人走嚟走去，辛苦嘅，咁佢嗌餸食饭咁样啊，最多咪嗌两个餸，咪叻啦，嗌三个餸，多几个朋友，哇，嗌多几只款，每人夹几件。加个白饭，食饭都开心啲啦。早晨啊，六点十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 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 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 满，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 商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嘅学生咧，就唔好谂住今日红雨啊！朝头早已经收到个消息咧，咁啊，哇，开心啦，唔使翻学啊，读者偷欢啦，唔系喺屋企都可以温习噶嘛。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天梗系为大地带嚟好多美腿啦，不过如果想展露自己嘅一双美腿，可能就要喺节制飲食方面都下啲功夫啦。好多人就会选择食得清淡啲，少盐、少油、少糖梗系普遍啦。亦都有人选择食用素食嚟减肥，而最近亦都掀起咗所谓嘅海鲜素减肥风潮。即是说用海鲜取代家禽家畜作为肉类的来源，有些艺人更加坚称能够多年维持体重大概在42公斤左右，听落好像相当之吸引。讲回这个所谓的海鲜素餐，即是说食鱼、甲壳类、贝壳类，例如是鱼虾蟹、鱿鱼等等的海产，来到取代家禽家畜，即是平时我们吃开的一些猪肉、牛肉、鸡肉、羊肉等等。这个方法声称可以令到大家摄取少些胆固醇，达至最佳的减肥效果。有本地的注册营养师就说了，其实大部分海产的饱和脂肪比较家禽的确是少些的，不过海鲜的不饱和脂肪就比较多了，亦都包含了身体没办法自行合成的必要脂肪酸，其中甲壳类好似头先讲嘅虾、蟹等等，系含有丰富嘅 DHA， 具有抗发炎、预防脑部问题等功效。而蚬等等嘅贝壳类咧，亦都系属于高身高蛋白质嘅食物。如果真系要仿效海鲜素减肥法，营养师就话啦，窍门完全在于烹调嘅方法。海鲜普遍咧系唔容易致肥嘅。不过坊间有好多餐馆就会放好多嘅椒盐等等嘅方式嚟到炮制海鲜，摄取咗大量油分之后，反而就会容易致肥。如果真系要达至减肥嘅效果，建议应该要白灼，油分少啲，味道亦都会好鲜味。因为海产本身已经有盐分，唔需要特别调味嘅。至于摄取量方面，建议每日大概食六至到七两嘅海鲜就已经足够噶啦。不过在选择海产类的时候仍然需要小心的。根据我们本港食安中心的资料，市民呢成日吃的鱿鱼每100克的食用分量，胆固醇就高达233毫克。营养师就解释了，胆固醇一般是存在在动物的内脏和腺体的。而鱿鱼、墨鱼等等头足类的海产，甚至乎是带子等等的贝壳类海产，好多时都会连埋内脏进食，所以胆固醇的摄取量就会比较高了。提醒大家，如果多食的话，有机会致肥和引致血压的问题。另外海产亦都有好高的钠质，肾功能麻麻的人呢真的要小心一点了。部分海产好像贝类和虾蟹亦都属于高碘质食物，甲状腺有问题的人士亦都应该要避免。对于有些讲法说海鲜素会令到营养不均衡，如果不吃牛肉而改食海鲜，可能会造成铁质不足，长远的话可能甚至会引致缺铁性贫血。营养师就解释了，贝壳类海产好像青口，甲壳类海鲜好像虾、蟹等等的铁质，其实是可以媲美红肉的，因为两者的肉当中都是布满血管，所以含有丰富的铁质。不过因为海鲜的价格比较贵，如果真的要摄取相应的铁质， 可能就令到你的荷包大出血了。无论点都好啦，如果真系想 keep fit 减肥嘅话，真系要注意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先至选择自己适合食嘅餐单同埋食物。最好喺你开始做任何一个减肥减重计划之前，都咨询下身边嘅一啲专业人士嘅意见，咁样就可以确保你自己健康又美丽啦。 大海，勾引你来抢购。唇被叹到了饭后，赞美到日后，吃到了绝后，海胆的胆不够，失去未来佳偶，大家海里石油未采够，不要留。Bye bye fishes, bye bye。有冇鱼有冇虾有冇蟹有冇鱼有蟹，我哋咁丑怪，大海里面所有嘢俾我哋清晒。 分嘅时间啦，都提提你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最值得啊，最要提你嘅就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生效紧嘅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咁啊都去到今日朝头早上诶，今日朝头早嘅暂时咧就去到7点钟啊吓。要密切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特别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话要翻学嘅，都有呢啲要留意住啊吓。咁啊，教育局宣布咁，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停课。咁啊，学校咧就应该实施应急嘅措施，并且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嘅学生。同时安全情况底下，先至等啲学生咧翻屋企啊嘛。留意住啦吓，教育局宣布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嘅。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生效。 我是梁荣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咁啊，屯马市咧就开通啦，啊，唔知道今日嗰个情况系点咧？咁啊，稍后7点钟嘅时间咧，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交通组嘅同事又会同我哋讲一讲噶啦。啊，不过同一时间亦都咧就系啊，变咗第二个问题啦。九龙城区咧，咁啊有好多食肆林立啦，亦都系一个有历史嘅地方嚟嘅。咁喺嗰度啦，咁啊九龙城更加就成为咗个小泰国噃。咁啊，例如咧有阵时都会泼水节，哇，你有冇参加过咧？不过随住咧就屯马线嘅开通啦，啊咁啊区内大大小小嘅一啲嘅重建项目咧，咁啊好似都见到咯。其实九龙城区有一个小小嘅现象，就叫做华泰共融，即系乜嘢啊？咁样华裔同埋泰裔嘅人咧相处得都相当融合噶。即系老实讲啊，我自己咧都中意食泰国餐嘅。哇，泰国裔嘅人咧，泰国朋友咧煮嘢食真系好犀利啊！哇，啲嘢炒埋一碟咧，炒咩都好食嘅。所以你就好喜欢咧，就食呢个泰国菜啊嘛！九龙城区就好多呢一类型嘅食肆啊吓。 市建局咧喺2019年嘅2月22号咧就刊宪啊，咁啊公布咧就开启咗一个咧就系启德道啦、沙埔道发展嘅计划嘅，咁啊叫做一班啦受影响嘅街坊，咁啊佢哋都觉得哎呀个社区咧好似有啲瓦解、哦，咁于是乎就好多朋友咧就去到关注啦。啊！亦都咧就揾嚟好多唔同嘅專業人士一齊提出咧九龍城一啲嘅重建啊，點樣園區安置啊呢啲嘅方案嘅。有好多朋友咧喺九龍城區都已經住咗咧超過50年啦嚇，咁啊要佢哋咧就面對住呢一個重建咧，其實大家都希望咧自己嘅地方可以有更加舒適嘅環境嘅。咁但係哇，如果搬走咗嘅時候，或者幾年後重建，有冇得翻嚟咧咁樣？可能半生人啊，都喺呢一个社区嗰度生活啊、工作啊。如果要佢离开咧，其实真系相当之唔舍得噶吓。啊，嚟紧啊，咁啊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重建嘅项目嘅。咁啊，如果你话我哋都希望咧，就叫做华泰共融啊嘛，系咪？一班咧，可能虽然唔系住喺九龙城区嘅朋友啊，咁啊，佢哋都可能会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咩咧？嗰啲泰國嘅餐館啊，會唔會嚟緊呢段時間，因為重建，咁啊嗰啲餐館亦都需要咧就係休業，等幾年先至又再翻嚟咧咁樣，又會唔會去咗第二個地方，跟住咧已經落地生根，咁啊又遠離咗呢個九龍城區咧咁樣？市建局咧亦都有啲嘅反應嘅，佢哋就話到啦，咁啊喺呢一個嘅叫做。市建局安排了这个项目保留地区特色特别安排的情况底下，协助就符合特定条件的经营者可以继续就营运相关的业务和服务的。这些叫特别安排是什么呢？预留了新发展项目之内的商业、零售用途这些部分的商铺，可以就给予一些譬如特定项目范围之内经营紧嘅泰国餐馆同埋历史悠久嘅一啲嘅食肆啊，同埋地铺啊，可以优先咧就租用翻嘅噃。咁啊，详情咧咁啊，大家去揾翻市建局啦。不过咧都睇到咧，佢哋嘅声音咧，市建局咧都听到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再揾多啲更加可行嘅方案，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喺呢一个嘅时间啦，咁啊重建，大家都知道想有个更加好嘅环境嘅，咁但系点样又可以咧就安置到一啲嘅居民啊，或者一啲嘅商贩咧咁样，咁啊大家咧倾一倾，揾更加好嘅智慧啊，做一啲嘅方案，然后就解决件事，咁啊最好啦。 找告别人爱，终于哭泣，不需要被怪，在市场意外，讲好的不回来，不必苦苦去挽留我，终于一天发现我撞在某个角落，在某个角落，逃脱痴恋与你撕撕空空的我，难道我默默离开？终于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认足，天宽广得可以放空，今天不必委屈再痛苦，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再曾救赎，赎回我羽翼高飞找更和。 見之後個個都即係不回來啊嘛，即係弊家伙啊！所以咧要有啲好嘅方法去到令到咧，就譬如九龍城區嘅朋友重建之後，啊又可以再翻嚟，一班街坊又開開心心。好啦，時間快脆到早上嘅六點半鐘啊，先聽聽新聞簡報，轉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呢？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經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準備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五十五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先至俾学生翻屋企。本港昨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关联个案，患者是早前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机场南地勤在大埔兼职的女同事，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这名女患者住的大埔中心第十座被列为受限区域，违风强制检测。政府目标在今朝约七点完成行动。另外，指定时间曾经身处大埔新达广场商场、畅运中心商场、大埔超级城 C 区和 D 区的人士，最迟星期二要接受强制检测。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不能够排除隐性传播链会扩散至社区，关注大型活动或会造成超级传播，引发第五波疫情。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厦局部倒冧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九个人，仍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踏入第四日，迈阿密戴德县市长卡雅表示，救援人员过去一日在瓦砾堆中再发现多四名遇难者同埋更多人体残肢。九个死者当中，四个人身份已经确认，当局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在搜查犬、升立仪器、无人机和红外线扫描的协助下，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搜查。来自以色列和墨西哥的专家亦都加入搜救。有官员说，早前在瓦砾堆下发生的火警已经扑灭，火警产生的浓烟亦都已经消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飞机制造商波音，指公司旗下新型 777X 飞机未准备好进行重要的认证程序，实际上要到2023年中后期才会为这款飞机作出认证。联邦航空管理局上个月向波音发信，指波音的申请存在诸多问题，并引用很多关于缺乏数据和缺乏当局初步安全评估的忧虑，表明除非飞机符合安全和认证标准，否则不会批出任何认证。波音2013年起开发 777X 飞机，原本打算去年给航空公司使用，一经获认证将会是 737 MAX 飞机发生两宗致命空难后波音首款获认证的重要飞机。欧洲监管部门曾经表示会对 777X 飞机进行额外审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6%。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七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两百神运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婶，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唉，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10点到1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 啊！又系噃。好好好，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一打电话俾崔杰彤嘅时候咧，佢已经好精神咁接咗个电话啦。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出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 嗯，我知道啊，因为其实昨晚我谂近我起身嗰两三个钟啦，我估啊，我自己 feel 到啊，我都听到啲落雨嘅声音都冇停过。 哦， 我 都系啊。 闹钟响，我望下我电话，咁我就见到，咦，红色暴雨警告喎、哦，咁啊，不如等我讲下喺我呢、这个附近嗰个天气状况如何啦。咁啊喺呢一个广播道一带咧，就啱啱都有少少闪电咁样样嘅，咁雨势咧都颇大，同埋都好频密啊。咁、我见到譬如有啲行人咧揸住把遮行过咧，其实佢哋个身都湿湿地啊，即系有遮都可能会少少身，个身都会湿啊。咁啊，今朝早大家如果都仲要出门口嘅话咧，就一定要预松少少啦。同埋睇下啲衣着使唔使衬翻呢啲落咁大雨嘅天气。 系啊，水鞋啊，或者你踢拖跟住翻公司换咁样，都系好啲嘅方法嚟嘅。 系啊，因为有时你譬如出街见到翻工时间咧，有啲 OL 啊咁样都会着得非常之靓噶嘛，高踭鞋啊，碎花裙啊咁样样咧，咁啊平时就梗系靓啦。咁但系如果去到呢啲落咁大雨嘅时候，可能会比较狼狈一啲啦。 啱啊啱啊！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即系喺啲即系狮子山隧道附近嗰一带咧，哇！今朝嘅时候咧，就真系相当之大，要咗好多闪电。我硬系觉得咧，有啲闪电其实系劈咗喺附近啊，真系，因为都相当之残眼下咁啊。好彩又冇乜事。 好彩你孝顺系咪？ 梗系啦，好彩为人正直咯。 系啦， 好紧要啊！ 咁你今朝揸车翻嚟嘅时候，有冇系咁要整个水泼啊？ 有啊。 因为如果你话好大雨嘅时候咧，其实揸车都真系唔好话唔惊，即系有时真系大雨到咧，好似一盆盆水淋落你块玻璃嗰度咧，所以你真系会揸车会揸得慢好多。 系啊，会揸慢啲啊。其实你发觉嗰个水泼咧，有阵时太大雨，无论佢点泼咧，都系冇乜用嘅。泼完之后都系睇唔翻，同埋我哋啲车开始旧咧，嗰块玻璃都系好渣啊！即系泼完之后咧，你发觉嗰啲水痕又喺度啊，泼又泼唔走啊，唔清嗰啲水啊，咁啊冇办法咯呢啲。 系啊，所以今朝早大家揸车就特别要小心留神啦、其实今日咧系一个几特别嘅日子嚟嘅，不过呢个红色暴雨咧就唔知道有冇影响到啦。嗱，我知道小小白咧就啱啱过咗生日啦， 哦，听日啊，其实正日系听日啊， 哦，因为寻日系 星期日 预咗庆祝嘅， 冇错。 哦，听日系正日生日啊， 冇错。 今日咧系我安比小猪嘅生日， 系咩？哎呀，佢哋咁近噶，原来。 系啦，因为我唔知道，其实我唔知道小猪几时生日啦。因为我领养佢翻嚟嘅时候咧，只系知道佢第一支针系几时打，咁即系你知道佢几时出世啦。佢自己系出咗世之后先可以打针啊嘛。咁但系我唔知佢第一手嘅主人咧，系喺佢几时嘅时候打佢嘅第一针。咁啊，知道佢大概个年纪啦。咁但系 exactly 边一日生日咧就唔知道嘅。咁所以我就当咧，我凑佢翻嚟屋企嘅第一日咧。就是他的生日。 哦，我以为你特登揀6月28是什么一路二发这些添。 好啊，这些东西又不是很关系。纯粹是因为两年前的今天呢、我就在我姨手上，其实是我姨领养他回来的。那么后来呢他就因为要去旅行呢就给了我暂托啦。那么暂托咗一個月到咧，咁啊發生咗呢個感情之後咧，佢就成為咗我嘅伴啊，咁樣 成為咗你家人啦啊！ 係啦，兩年前嘅今日咧，就係小豬第一日嚟到我屋企嘅日子，咁啊諗住今日咧就當係佢生日，同佢慶祝下啦。不過落咁大雨咧，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一啲影響啊。雖然我都冇諗住話要帶佢出街定係點樣噶啦，但係都諗住睇會唔會出去買啲嘢啊，整個蛋糕仔俾佢食啊嘛。 係咯，要喎、啊，呢、這個佢而家正在瞓緊覺啦，應該。 佢係啊，瞓到好耐。 係啊，佢等你放工之後同佢散一散步啊，點都要。 系，因为其实除咗出街，佢都冇乜时候系喐噶啦，有翻咁大年纪啦嘛，都十一岁啦咁。 吓、啊，佢静态啫。 不过几得意嘅，我都其实成个六月都开始喺度，就嚟到六二八咯，就嚟到六二八咯，就系两年咯。但系仿佛好似嚟咗好耐咁样，佢即系喺我身边咧，好似所有人都已经同佢好熟悉啦。又因为我屋企又成日都好多朋友上嚟玩咧、已经同佢好 friend 咁样样啦。但系原来只不过嚟咗两年。好多 friend 都话，咦，好似嚟咗好耐咁样，好似养咗好耐咁样。 咁你又同佢又特别 friend 咧，又成日带佢出去玩，咁我系佢，我都开心咯，系咪？ 系啊，我谂佢应该都开心嘅。同佢啱啱嚟嘅时候争好远，即系无论嗰个体型啦，或者性格啦，体型其实系 fit 咗啊。因为嚟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之前我哋食啲咩咧，系完全系一个水桶嚟噶，咁啲毛咧系好鞋噶。咁後來嚟咗一排，即係我都係俾啲自己煮啲鮮雞肉啊、啲菜啊咁樣俾佢食咧。咁佢啲毛就畫翻曬咯。 哦，咁啊又心廣體胖咗，跟住又你又帶佢散步，所以咧就實翻啦啲肉。 系啦，结实翻 firm 翻好多。 咁啊好啦。 咁啊，今晚如果即系有同佢庆祝，影啲相同大家 share 下啦。 好啊，等我听日攞啲零食翻嚟同佢 share 下先。 哎，多谢你，多谢你。 系啦，好啦，我哋转头见啦。 好，拜拜。 拜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自然界嘅嘢。是什么呢？哦，不是 supernatural 那些，不是那些超自然，是真的普通的大自然的。大自然里面都有很多防御机制，各式各样都有。其中觉得最靓的防御机制，最强的，是不是算是最强？都不是的，可以磨成粉。最靓啦，最靓有美感，最容易打动到人的是什么呢？珍珠、哦。珍珠的形成过程你知不知道呢？当中咧亦都有啲嘅沙粒啊，或者咧就系寄生嘅生物等等啊，外来嘅微粒进入咗咧呢啲嗰啲蚌啊、贝壳类啊呢啲软体之后咧，原来就会成为珍珠。点解会咁嘅咧？因为原来呢啲嘅好似蚌咁样咧，当佢哋嘅防线被破坏咗之后，咁其他嘅生物咧就进入咗佢哋嘅身体，即系个壳入边啊，咁咧就好似一个入侵者咁样。于是乎咧，呢入侵者咧，咁啊佢啲蚌又好叻嘅。懂得咧就製造一啲嘅物質啦，好似珍珠咁樣，咁啊包住呢啲嘅叫做 闪闪发光嘅一啲材料。好啦，最终啊搞下搞下之后咧，就形成咗好多唔同颜色嘅珍珠，白色啊、灰色啊、黑色啊、红色啊、蓝色啊、绿色啊、黄色啊，好多好多嘅。由于啊珍珠咧就广受大家嘅喜爱，咁所以咧亦都咧就系催生咗有住几千几年嘅历史嘅一个叫做珍珠捕捞业。咁而家咧就喺譬如印度啊、东亚同埋太平洋等等嘅地方，好多咧呢个珍珠养殖场咧都系咧相当之蓬勃噶。珍珠其实可以呈现好多唔同嘅形状嘅，例如咧就系细长形或者椭圆形，或者咧就适合做一啲耳窿嘅泪珠形啦。仲有一种咧就不规则嘅珍珠嘅，好似咧加咗上面一啲譬如焊接嘅斑点等等。事实上啊，咁啊科学家咧亦都证实咗珍珠养殖场咧长久以嚟都系。成日都系觉得啦，佢哋认为具有旋转对称形态嘅珍珠其实系转出嚟嘅，亦就即系话咧，佢哋会喺贝壳动物嘅软体入边咧，就一路生长就一路转动，所以咧个珍珠嘅形状先至会咁特别。其实而家对于珍珠嘅一啲叫做构造啊，或者形成嘅唔同形状嘅成因啊，亦都咧就系仲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嘅。组成珍珠质的化学物质就是负责生成软体动物外壳的细胞分泌的。多层同时间就增长了，就可以令到这个珍珠表面形成了一个好像梯田的形状。原来在显微镜底下看这些珍珠，更加就可以看到它不同的叫做纹理。我们经常说哇很光滑，其实它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纹理在这里。珍珠虽然就是很漂亮，但也就是这类的贝壳类的一个防卫的机制来的。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啦。我自己都很喜欢珍珠，但我就不喜欢草珍珠。我就喜欢觉得珍珠在那个的蚌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最自然最漂亮啦。不过耐不耐如果见到一两粒嘅珍珠喺个蚌入边，而佢又唔爱抌咗出嚟俾我嘅话咧，我都会欣然接受嘅。 人海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见。谁可捉住灿烂过后的花火，流星再美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你会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 空散落的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泪点。 一首歌佢就系 Tonic。离散聚，留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九点钟。咁啊，教育局亦都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咧系停课嘅。咁啊，学校咧就要实施一啲应急嘅措施啦，吓咁啊，留意住啦。咁啊，另外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咁啊，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去到幼儿中心。咁啊，提供课余托管服务嘅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咧就系、是、呢、这个一个就系庇护工场啊，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咁啊，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以及展能中心等等啊，咁啊嘅日间康复中心嘅单位啦，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咁啊睇下或者有详情唔了解嘅，咁啊都可以打电话去咧相关嘅机构嗰度就问一问啊，咁啊留意住啦。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噶。 以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九点半钟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我哋嘅职场 QL， 咁啊讲下 IT 方面啊，揾到咧就系机构系统高级分析师阿头喺度。早晨，阿头。 喂，早晨。 我有听过咧。聲音插電，其實我就唔係好明白到底係咩嚟嘅咧？係咪真係有呢樣嘢，定係網上面啲人傳緊 嘅 咋？ 我都有留意到相關嘅報道嘅，咁啊，我相信咧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概念啦。咁啊，有公司就提出，我哋可以通過一啲嘅裝置去接收呢啲聲音，然後將呢啲聲音咧轉化成能量。 咁啊，真係第日插電，咁我咪對住個電話係咁講嘢，我咪插到電。 係啊，你對住講嘢，所以即係傾電話就可以插電啦。 哇！咁呢個真係傾電話喎，喂電話冇電啊，等我打下電話同佢講下嘢先，然後講下佢哋啲電咧又敷翻啦咁樣。 係啊，但係真係 work 真係未知啦，只不過有咁嘅概念啦，我聽到就。 嗯，咁呢個同埋都係專利嚟嘅，咁大家留意一下，睇下會唔會遲啲真係面世啦嚇。好啦，咁我哋有陣時咧駕駛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用到呢個地圖啦，咁要問一問阿圖啦。地圖咧我都睇到有啲相關嘅報道就話到，你用地圖嘅時候咧，那個私隱嘅問題啊，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嘅咧？ 主要都係留意翻你用邊一啲公司提出產嘅 apps 啦，或者咁樣講。咁唔同嘅 apps 其實佢哋入面佢都有去攞緊你嘅個人嘅數據，咁所以呢都要視乎返，譬如邊間公司，我攞咗你好，即係攞咗你一路導航嘅時候大部分嘅數據啦，又或者習慣，睇下你你而家 GPS 主要去咗咩地方嘅，咁可能仲會唔知可能偷偷地甚至攞咗你更多嘅數據，譬如係你一啲健康嘅數據呢啲呢，咁呢啲就要等嗰個 apps 去話俾你知，或者你去問嗰間公司啦。咁所以變咗你就要去小心啲去留意，去揀翻用邊只 app。 咁除咗 apps 之外，例如我真係用咗呢一個嘅 apps 嘅，我有冇得其實喺 option 啊選項嗰啲地方揀翻？我唔會 share 一啲嘅資料啊咁樣，我唔同意。有冇呢啲嘅掣可以選擇嘅咧？ 其實喺 Android 呢邊都可以嘅，咁又可以選擇嘅。咁但係選擇咗之後咧，那個 apps 可能其實偷偷地將一啲，即係可能就將一啲本來用好用嘅功能將佢熄咗都唔定，睇下你想要啲咩咯。如果你係想用即係、就是、好好地利用佢嘅 apps 嘅功能嘅，咁可能你就會犧牲咗一啲你嘅數據。咁、 哦、 但係如果你係啊調翻轉，你係想keep 住一啲數據嘅，咁可能你就要先留意一下嗰、那個 apps 究竟佢會攞你啲乜嘢數據。 嗯，咁呢個即係你情願或者一賣一賣嘅時候咧，咁啊睇下你自己 安唔安心啦吓。咁啊，地图咧，我哋而家通常咧都系用一啲有几只啦，嗱，内地有嘅或者系国际啲嘅，咁啊 G 字头嗰只其实都有嘅。嚟紧咧会唔会有其他新嘅地图面世嘅咧？ 其实一向都有好多地图嘅 Apps 做咗出嚟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始终地图系嗰间公司自己去生产嘅，有啲位，咁所以变咗可能个地图嘅揾出嚟嘅部分唔知准唔准准唔准确啊。咁所以变咗你又要去揀你真係想用一个即係私隱度高啲嘅 apps 嘅地图 apps 嘅时候，但係原来个地图个精准度唔係咁高，咁变咗你又有取捨啦。好，咁另外我都有留意个报道呢，就係、是、呢 SpaceX 呢佢都最近啦，佢都发射咗啲卫星上去个太空度㗎，咁就听讲佢 plan 啊，好似都要射成萬幾粒衛星上去，咁而家只得個千百粒左右啫。 哇！咪仲有排發射佢？ 冇錯喎，係啊。咁但係佢做嘅目的咧，其實都係想用呢個衛星嘅系統啦，嚟到去上網嘅。我相信應該係想做到。 嗯，咁啊，到時又有一啲新嘅服務咧，可以俾到大家啦嚇。 咁啊，咁佢其實咧，啲咧喺唔同嘅國家咧，已經申請咗一啲公司咧，嚟到去做一啲測試嘅。其實佢哋係嘅，係啊，睇下個效果會係點樣。所以其实佢就开始响，其实都好多嘅知名嘅国家开始系去做呢样嘢啦。 明白，好啦，嗱，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少少嘅问题啫，因为其实喺大概上个星期五左右啦，咁我咧就睇到咧有个新闻咧就系讲到咩，Google 推迟结束浏览器对第三方 cookie 嘅支持啊，咁啊有好多嘅，其实我有睇过新闻，有听过新闻，有望过新闻，我唔系好明啊，到底嗰个 cookie 啊，或者同佢哋自己本身嗰个旗下 Chrome 嗰个浏览器咧，系发生啲咩事，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讲下咧？ 咁啊，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其實近呢一年左右啦，你開咗一啲，即係有機會你第一次去嗰個瀏覽器嘅時候，佢通常都會問你第一句，你會唔會允許佢用你嘅第三方嘅 cookie 嘅？ 嚇，咩叫第三方 cookies 啊？ 哦，其實簡單啲嚟到講咧，就係、是你去瀏覽嘅嗰個網站，其實咧有一啲資料咧可以 save 定落你喺你部電腦度，咁之後咧第到你下一次再去嗰個網站嘅時候，佢就可以睇下你有冇呢個 file， 有嘅話咧，佢就預先幫你將一啲網站上面已經可以睇到嘅嘢，佢預先俾你睇咗。 哦，嗰啲就叫做 cookies 啦，就唔係 cookie 餅嗰、那個。 哦，係啊，冇錯。 哦，咁佢而家呢一個新聞咧，即係話點樣咧？嗱 ，Google 推遲結束瀏覽器對第三方cookies 嘅影響，咁係會做啲咩咧？ 咁呢一度咧，主要都係講緊佢哋嘅廣告啊。其實佢哋就會預先將你可能瀏覽咗嘅一啲嘅資料放咗喺呢一個文件上面啦。 嗯。 然後佢就會提供一啲相關嘅廣告喎。咁佢亦都會將相關嘅廣告嘅內容咧，都有機會放咗喺呢一個資料呢一個文件上面嘅。 哦，咁如果係咁，對我一般人嚟講，普通用家嚟嘅，咁啊最大影響會係啲咩咧？ 我覺得啊，影響就冇太大嘅，除非你公司入面有一啲嘅系統會用到呢一個方法去儲一啲資料。 嗯， 譬如係啲咩呢？譬如可能我做一啲嘅申請，咁啊有個表，咁啊表入面咧可能已經fill咗一啲資料嘅，咁啊到下一次嘅時候咧，如果嗰個系統想嘗試去fill翻呢一啲嘅資料嘅時候，經用呢個 file 咧，咁就變咗冇啦。 哦，咁啊變咗喺工序上有機會一啲嘅工作上嘅朋友咧會慢咗，同埋要不斷重複翻某一啲嘅工作啦。 即係有啲咁樣嘅影響咯，係啊。 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啊呢一個新聞報道咧，咁啊去翻本台嗰個劇新聞簡報嗰度咧，都可以咧揾到噶啦，揾翻前幾日嗰就見到噶啦嚇。咁啊，最緊要就明白咗會發生咩事，嚟緊有啲咩應對嘅措施，咁啊，大家就穩穩陣陣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阿陶，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好啦，唔该晒阿陶啊，咁啊讲咗好多 I T 上面嘅嘢，或者地图应用啊，甚至乎嗰啲叫做G P S 会唔会攞你啲个人资料，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就按照翻自己嘅需要啦。有阵时都系 I T 嘅嘢都系一买一卖嘅，你用佢 service， 你咩都唔俾佢嘅话，咁又系咪又讲唔通咧吓？咁啊 你自己決定啦。好，咁早上嘅時間嚟到6:58，咁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同埋都有狂風雷暴嘅嚇。今日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咧就大概30度嘅。咁啊，見到而家出邊啊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朝頭早嘅9:00。咁室外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95%。咁不厭其煩啦，亦都咧就再提多次啦。咁教育局就宣布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學校咧，今日咧係停課嘅。咁喺度下午校咁點啊？咁啊，留意翻咧教育局嘅通知啦嚇。時間好快脆咧，去到早上嘅7:00，咁啊轉頭會分途廣播噶啦。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嘅晨光第一線，咁啊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轉頭翻嚟，除咗有白權同小白之外啦，阿芭比林慧亦都咧就會翻到嚟直播室啊，同大家咧就係見面噶啦。咁啊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我哋稍後新聞報導之後翻嚟再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30，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只獲得7%選票，主流右翼政黨是大贏家，估計可以控制7個大區，被視為最有機會問鼎明年總統寶座的前衛生部長貝特朗，預計在北部地區大勝極右翼對手。貝特朗形容選舉結果賦予他爭取全國選民支持的力量，劍指明年總統大選。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7:07啦吓，咁啊出边系25度气温，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嘅时间唔知道交通方面会唔会咧都几礼计啦吓，咁啊朝头早咧就有阿 Toby 喺度同我哋讲讲嘅。早晨啊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咁今朝咧都少少礼计啦，不过就好彩，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咧头先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嘅。咁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今朝就少啲车龙啦，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嘅啫。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龙尾接近果栏嘅。咁都系提提大家嗰句啦，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啊，咁天雨路滑，咁啊小心驾驶啦。就系咁啦，今朝交通 咁都算系正常嘅，暂时嚟讲，系大家见到红月谨慎咗， 系啊，不过都少咗人啊，明显一落雨咧又唔使翻学咧， 系啊， 咁即刻少咗啲人。咁啊，不过今日交通咧都有样嘢要注意，就 系、是哦、屯马线， 系啦，屯马线啦，咁 啊，炒得好热啊！我见到佢哋第一班车开通嘅时候咧， 系 一出闸啊，哇， 系啊， 港铁啲高层都企到呆咗，我见到 系，唉、哎，真系屯马线开通系真的很兴奋，对于啲铁路迷嚟讲咧， 系啊， 系啊，咁啊， 等咗12个钟咪有一个， 系、 啊，等咗12年啊嘛， 系啊，等咗12年，有啲又自创啲歌曲啦，咁样，咁啊，好多人唔同嘅庆祝嘅方法啦，咁呢个屯马线开通咗咧，咁啊，对于其实当区嘅居民都好啊，都系一个多个选择。咁啊，今朝咧应该可以试一试。但系咧，今日咪试唔到翻学嗰啲人啊，所以其实你系唔知实际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咁不过翻工就试下咯。 而家就变咗第一个嘅上学天咧，就系明天啦。 系啦，变咗听日。系啦，就要听日先知道究竟嗰个能力有几劲啊。 有冇啲咩特别要注意咧？都系当啲乘客去到使用呢一个屯马线嘅时候。 啊，其实咧都系大家转车嘅时候咧，就留意翻边个位转啦。 嗯， 即系譬如都系钻石山啊， 钻石山 系啦，何文田都有转过而家。咁啊， 嗯， 红磡啦，嗱，红磡转车咧呢个就真系要转月台啊。如果转东铁咧，之前上个礼拜咪讲过嘅， 系啊， 话开咗个新月台啊嘛。咁咧就大家喺东铁线如果要转呢个屯马线咧，就要喺个电梯嗰度就上一上去，咁然后跨过去咁样嗰个月台。咁先至搭到咯，咁呢个都要预少少时间啦，系啊，咁同埋今日第一日搭咧，始终大家都会有啲嘅，即系未必咁适应啊。咁今日所以大家咧要早少少咧，试一试先，究竟系点样搭啊？ 系 边度搭啊？ 同埋最紧要就千祈唔好心急，即系唔好谂住哇，一要上月台嘅时候咧，又要再落翻落去第二个扶手电梯，又落翻落去嘅时候咧。就好心急啊！大家 系啦，咁同埋个地下都线啊，今日唔好点样喺个车站度跑啊！ 系啊， 系啊，个电梯 跑啊 吓，系啊，咁不过啲送皇台站咧，我琴日都睇到有啲古迹睇嘅，呢、 啊、 个站几得意嘅，啱 啊啱啊， 系啊，咁 我都谂住去睇一睇送皇台站入边嗰啲古迹， 系啦、啊，我都想睇，不过原来嗰个古井咧就未睇得嘅，佢、就喺个上喺嗰、那个地铁站咧上盖嗰度，佢而家就未开嘅，到时咧佢就会变咗个透明嘅板，咁、你望上咧就会见到个古井噶， 哦，即系古井。就唔系向下望，向上望， 系啦，就要抬高头咁望嘅。咁、哦、呢、 嗯、 个古井咧就暂时未得，咁啊迟啲可以睇啦。但系另外嗰啲碗嘅碎片啊，或者另外一啲器皿啊咁嗰啲咧，嗰啲就可以睇啦。咁同埋琴日都等半个钟，啲人喺、新闻见到，即系大家都几中意睇古迹。 系啊，特别啊嘛！你呢个站入边有古迹，我都觉得特别啦。 系，同埋都庆幸咧，即系当初整呢条路嗰时候咧，冇凿烂呢啲啊。即系你知你唔知啲古迹喺边个位噶嘛？咁你做呢啲工程嘅时候整烂咗咧，咁都好可惜嘅，其实。 梗系啦， 系啊，咁好彩冇咯，咁但系呢个就呢个系呢个站嘅特色，我觉得，即系咁多个港铁站，得呢度先有得睇古迹。 系啊，咁啊，睇下快啲去送皇台站嗰度，等我又望望啊，有冇睇下宋大炳留翻啲咩俾我哋睇先？ 系咯，原来有另一嚿送皇台喺下面咧，可能再写咗一嚿咧。 到时港铁就惊啦，又要谂办法啦，去再做啲工程嘅呢层。 系啊，要搬翻上去地面咧，或者系咪？ 系啦，系啦，啱啊， 就系咁样咯。不过就大家真系今日第一日试下啦。 好， 系啊。就是、 好咁啊，唔该晒啊 ，Toby 啊 吓， 好唔该晒，咁啊大家留意住。好，天气方面今日咧就我揾阿钟哥出嚟问一问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钟哥。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林慧，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各位听众们。 咁啊，我咦，听到你嗰度系咪大雨紧啊？而家 三个字啊。水为财啊！ 哦，咁就好啦。 听到你呢三个字安乐晒啊！我今朝早翻嚟嘅时候都劲大雨啊，因为 系啊，我相信咧今日大家都会发大财啊。 系咯， 因为咧即系好大雨啊。而家咧即系我喺呢一个荃湾区啦，个天咧系同傍晚系冇乜分别嘅。 嗯，黑晒， 又未至于黑到好黑。 嗯， 有少少嘅光芒啦。 嗯， 但系嗰啲光芒咧都系偏向于暗淡嘅，但系你又唔需要担心嘅。 嗯， 正所谓打波先嚟落雨。 系 咪先？ 系、啊， 点知听日可以听日停雨噶？希望仲系明天啊嘛。 啱啊，唔使惊嘅，落雨落完落完咪好天咯，系咪？ 嗱，不过今日咧交通上边咧，正话阿 Toby 都讲咗咩地方系需要留意啦。 嗯， 咁暂时咧，我呢度咧。都系交通咧系会多车，但系未至于去到塞车。 嗯， 因为咧大家都因为咁大雨啊，大家都偏向于好稳阵啊揸得。 嗯， 咁啊偏向于揸得慢啦。咁啊希望咧，如果大家真系赶时间嘅话咧，就最好当然系及早出门口啦， 提早啲啦， 要早啲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喺道路驾驶又或者利用紧道路嘅朋友们咧，要多点忍让啊！因为呢个时候咧，正所谓啊，落咁大雨，路面一定湿滑嘅。如果大家稍微抌多脚油咧，可能就会有事噶。所以大家忍让忍让，你当系留心一下，或者俾啲机会自己睇一睇落雨嘅风景啦。 系咯，同埋最快就嘅方法就系越安全越快啊，都系呢句老土说话噶啦。 唔系越小白蛇讲嗰句啊嘛，如果你想快啲去就揸慢啲 啊。越慢就越快噶、啊，小白蛇都话。 好高哲学嚟噶呢个。 系啊系啊，咁而家呢边咧暂时睇到咧都仲系嗱雨势咧就比六点钟嘅时候，因为六点钟我已经望紧个天啦。而家雨势比六点钟啱啱红雨嘅时候咧就细咗少少。 系。 咁但系咧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睇到个天咧唔似暂时咧我即系观察天象啊，又唔似系会即刻晴嗰啲啊。咁所以而家见到交通上嘅情况咧，大家都系都几礼让下嘅，而且礼让程度咧系比平时咧系再礼让啲嘅。 啊，咁啊好啦，啊 系啦，咁所以大家多多忍让，多多忍让啊。 好，咁啊，钟哥你都慢慢揸，然后快啲翻嚟啦吓。 好，一阵间见， 一阵间见， 好，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同大家再睇睇详细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噶。咁啊，最高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啦，咁啊，日间亦都系酷热。哦，落完雨之后。 又要再热翻去咯， 系咯吓，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嘅，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早上嘅时间啊，一齐咧上下晨光大学呢一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嘅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哋了解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系，各位早晨 ，Kitty 早晨。 系，今日我哋睇下啦，加拿大嗰边发生紧嘅事情。 好啊，嗱，我哋香港人星期四就放假啦，七月一号系纪念回归嘅日子。 嗯。 加拿大人咧，佢哋国庆咧，其实都喺七月一号嘅。 系。 对佢嚟讲，要拉假期嚟嘅，但系即系今年啦。就1867年开始到而家咧，就都未试过一个好大嘅争议。 嗯， 就系啲加拿大人咧，有啲开始讲话，今年我哋不如唔庆祝啦咁样。 哦，发生咗咩事啊？ 啊，都几大件事啊。 嗯， 嗱，就要其实就要从佢哋1833年开始讲嘅啦。 嗯， 嗰时咧，即系嘅首相咧叫做麦当劳啦，就喺国会度咧就发表咗演说，就推行一个政策咧。就要嗰啲原住民啊，即系喺分美洲嘅土著咧，就一定要将佢哋啲仔女咧送去离开佢哋自己屋企嘅学校，住喺嗰度读书。嗰、那个意思咧，即系佢其实当时有一个讲法咧，就相当之歧视嘅。佢话啲原住民咧就系、是、野蛮人啦，佢哋喺屋企教嗰啲细路仔嘅习惯啦，文化博洋嘅嘢咧，都应该要同佢哋断绝晒。咁所以當時咧就主要係經天主教啦、 嗯， 就喺加拿大咧就起咗成百幾間咧呢一啲所謂俾原住民寄宿嘅學校，咁、 嗯、 通常都係遠離佢哋自己屋企嘅，就好多時擺咗啲細路去咧，其實就見唔翻嘅啦， 係即係流放咗佢哋咁樣。 係啊，咁但係呢啲學校咧個條件好差啦，衞生條件好差啦，好多人因為肺痨死啦。 有啲喺火災裏面死啦，亦都有啲咧係受到虐待啦，甚至係性侵犯啊咁樣。咁、但係一路咧都係講嘅，即係冇咩特別證據睇到。咁但係咧就喺五月嘅時候咧，就喺卑斯省咧就發現咗喺一間學校附近咧，喺間呢啲學校附近咧，就有215个啲細路仔冇標誌嘅墳墓喎。咁就係、其實就係當年咧。呢啲原住民嘅小朋友咧，就喺嗰度死咗，俾人埋葬咗。咁就已經係好大件事噶啦。即係215个細路仔係咁樣無緣無故，唔知點解俾人撞咗喺嗰度。咁但係咧，就早幾日前咧，又嚟第二個發現。今次咧就喺佢哋叫做薩斯卡全溫省。就今次咧就重大。有751个咁样嘅冇标志嘅坟墓发现到，咁即系对加拿大嚟讲咧，其实好震撼啊。咁佢哋喺即系2008年咧，其实已经成立咗一个叫做真相同埋系和解嘅调查委员会啦，就处理呢啲事噶啦。但系今次咧，即系呢两个月里边咧，就真真正正咧就揾到啲证据出嚟咧，当年真系啲小朋友咧系受到好嚴重的虐待甚至致死啊咁 樣。有冇政府官員出嚟講翻呢件事咧？即係點樣去回應呢？ 有啊，其實上一屆首相咧已經道歉咗一次嘅啦。今次咧就輪到杜朗多咧，亦都出嚟咧就道歉一次。咁亦都係嗰、那個和解委員會咧，亦都有賠償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今次咧嗰、那個社會上高嘅反應比較大。當年咧即係負責想这个构思出来呢，要将啲你可以话一个文化的大屠杀啦，即是警察嘅出来呢，就是有一个是巡道会嘅教士嘅。佢个名呢，佢个姓叫做 Wyerson 呢，喺多伦多有间师范大学呢，其实用佢个名嚟命名嘅。咁甚至呢最近呢就有人呢将佢喺校园里面嗰个雕像呢就打爛咗啊，推翻咗佢咁樣。咁你可以睇到咧，其實今次嗰個情緒反應係都幾大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因為咁樣咧，就開始有啲城市啦，就陸陸續續咧就話，我哋不如咧就出於尊重啦，同埋係哀悼咧，就今次咧就2021年嘅國慶日咧，不如就取消啲慶祝活動啦。咁樣。 咁政府嗰邊有冇話啊？好啦好啦咁樣，定係其實冇即係再冇進一步嘅行動或者一啲回應可以做啦？ 似乎咧就即係由得各個地區政府咧就自己做自己嘅決定啦。咁但係咧杜魯多咧就即係佢發表個演說嘅時候咧，好特別，其中一點咧就提到咧係話教宗咧應該親自去到加拿大嘅土地上高，向呢啲原住民咧道歉，因為咧當年咧係呢一類學校咧，差唔多有六成咧係由羅馬天主教底下嗰啲教會去辦嘅。咁但係教宗咧就早少少嘅時候咧，喺即係梵蒂岡嘅大廣場嗰度咧，就做彌撒嘅時候就提講過話佢相當之痛心。不过咧就冇讲到道歉啦，嗰啲说话。咁所以而家咧，其实都陆陆续续越嚟越多人咧，要就呼吁咧，系教宗亲自，不如你去加拿大道歉一次啦，即系抚平翻历史上高呢个咁大嘅伤痛。 正所谓错就要认啊嘛，即系无论嗰件事系过咗几耐都好啦，当而家大家揾到证据啦，或者真系真相水落石出嘅时候。错嘅都应该要企翻出嚟，即系担当翻个责任或者出翻嚟道歉啦。咁所以大家可能即系最近，如果你话有啲喺社交网站上面见到话 cancel Canada Day 呢一个 hashtag 啊，或者呢啲发文咧，就知道原来其实系关呢一件事事啦。 系啊，对于加拿大嚟讲，呢个一个好大嘅争议。即系有啲就觉得啊，无论如何都系国庆啦，即系都应该继续庆祝嘅，一件还一件。但系咧，亦都有啲人话唔系。正因为我哋即系国家系一个即系种族融和嘅理念底下啊嘛，就应该互相尊重咧，庆祝少一年咧，其实冇乜所谓啊。 明白明白，咁啊，睇下大家系点样去到取决啦。今朝早唔该晒 Andy 何安达同我哋分享呢件事嘅，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多谢你。 好，拜拜。 要去寄存，再寄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 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嘅时间7点25分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呢都系继续生效緊嘅。早晨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嗱，如果呢个钟数呢真系要思考下今朝早嗰啲活动需唔需要取消嘅话呢，就真系要趁机啦，即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尤其是系一啲嘅新闻啊同埋一啲天气嘅更新呢。嗱，我细个呢都会好习惯呢，如果喺打风啊或者系落雨嘅时候呢，就会听住收音机嘅。即系听下啲即时嘅更新啊，同埋睇下各区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水浸嘅情况啊，或者啲道路呢行唔到啦，咁啊呢个非常之重要，咁啊大家留守住听住我哋啦。嗱，不过今朝早咧，我想问白元浩呢个问题咧，我谂对于你嚟讲都可能会比较常见或者常遇到嘅。嗱，你作为一家之主，你亦都作为一家之主啦，好多时都即系你会自己煮嘢食噶嘛。我之前都有问过你啊，你会唔会自己去采购一啲嘅食材咧？ 哦， 系啦， 会啊， 我就知道你会啦， 即系买餸啦。你觉得咁鬼好听，采购食材，好似讲到我要去批发嗰度揾料咁样。 嗱，我跟过白元浩去一次买嘢食嘅，咁样我见佢咧，对于嗰个挑选食物嘅嗰一种认真咧，系真系。 完全是主食級的、啊、即是他不是那種隨便買棵菜隨便買個肉炒在一起那些，他是真的去嚴選一些他覺得啊這個挺好的、 嗯 啊、這個和這個都可以配搭、啊 嗯、 即是他完全是這一種這樣的思維的去買東西的時候、 啊、買得好呢就煮嘢時候唔使好用力都煮得好嘛， 人哋有心機，首先去揀咗你要煮啲乜嘢先啦。 係啦， 好啦，點解今朝早問呢一個問題呢？因為咧嗱，最近咧我就喺網上面見到有一個報道，係一個咧都幾崩潰嘅分享報道嚟嘅。咁啊，話説咧嗱，好多人去買嘢嘅時候咧，都習慣咧而家咧就一係拖住架嗰啲買餸嗰啲車咧、 嗯， 或者而家新式咧有一啲係接碟式嘅，即係好似個盒嗰啲咧，你有冇見過？ 有， 係啦，可以拉嘅車啦，但係好似一個盒又可以接碟嘅。好啦，咁呢个情况底下呢应该少咗人呢会好似以前咁。嗱，我记得最初呢新兴话要用环保袋，即係鼓励大家唔用胶袋，自己自备环保袋嘅时候呢、 啊、 真係好多人呢特登去买咗一啲大大个嘅环保购物袋呢，就係攞嚟买餸啦。 啊、 特别係你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呢，好多时你会见到啲买嘢嘅人呢就拎个大袋，然之后就叫个收银姐姐呢就将啲货品砌落去咁样嘅。 係啊，我而家都系用紧环保袋。 你而家都系嘅、啊，好啦。咁亦都呢而家进化到呢開始呢大家就會想啦、啊、不如再慳多個袋添啦，就係將自己嘅手袋買大啲。嗱，我都曾經試過咁樣做嘅、哦，將自己嘅手袋或者係公事包買大啲。 咁買餸啊唔得喎，擠入去擠唔到。 我真係見過有人將包餸擺落手袋，唔好講邊個。 50蚊之後搞水擠落個手袋。 係啊，冇錯啦。或者咧，就算唔係買餸啦，可能係買一啲家居用品，譬如可能係啲洗手液啊，而家都好興啦，酒精啊、搓手液啊、清潔劑啊、洗衣粉咧、沐浴露等等啦。咁好啦，我最近見到呢一位嘅仁兄咧，佢真係攞咗個好大型嘅公事包， 嗯、 去买咗一啲咧，即系而家都有好多嗰啲环保嘅补充装噶嘛。 嗯， 啊，谁不知佢真系唔好彩啦，唔知系咪咧个袋入边咧，即系有埋啲锁匙啊， 哦、 各样嘢啦，咁啊以致到咧，咁啊整穿咗嗰个补充装，然后最后咧入边仲加埋支水， 系 经过彻底嘅熬匀之后咧，翻到屋企成个袋咧都系起晒泡咯。 哇，咁呢啲真系要一有啲补充装或者啲嘢咧，都系用翻嗰啲买餸环保胶。 啊、要自己小心啲啊！ 会系好啲啊吓。 今日系6月28日，星期一，农历5月19，适宜祭祀、沐浴、结网、取雨。 冇上个礼拜咁好、啊， 日日都咁好，唔会觉得嗰日好、啊。今日忌开市交易。嫁娶 咁点好呢？ 平常心啦，今日都系国家物流日， 多谢全世界从事物流嘅朋友为我哋带嚟咁多方便。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5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康文署话，辖下位于大埔的人造沙滩龙尾泳滩开放俾公众使用，头五日内共有90宗市民被海胆或水母刺伤的个案，以上星期六占最多被海胆和水母轻微刺伤的个案，分别有42宗和21宗，所有个案都属于轻伤，伤者在职员协助简单治理后自行离开。 康文署强调会密切留意泳滩退潮时海胆和水母的情况，透过广播和贴出告示提醒泳客小心海胆和水母。当员工发现有海胆在泳区范围时，会按需要将海胆移离泳区范围，避免泳客被刺伤。警方在机场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拘捕一名57岁男子。消息指被捕的是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停刊前以笔名卢峰为《苹果日报》撰写社论。记协强烈谴责警方再次针对新闻工作者，要求警方立即交代。记协重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本港的核心价值，若果连文人的不甘都容不下，香港将再难被视作国际城市。又说近一连串事件已经近乎完全送葬香港的新闻自由，当第四权形同虚设，失去监察者之后，经济和民生亦只会殊途同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少少车龙啦，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嗰段咧，亦都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咁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挂到同啲高音一样，就嚟爆啦！ It's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me. 疫情带嚟唔同嘅影响，其中一样咧就系地域嘅界限，令到好多相爱嘅人冇办法见面。J 峰话：虽然未知未来系点，但系希望呢首歌能够抚慰到大家嘅思念。作曲 J 峰 Tima，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Tima， 上榜九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 251-1-8211。 天伸出我半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喂 ，Kitty 同埋钟哥，喂，讲下呢一个啊，嗱，我真系要向钟哥拜师求问， 点解 咧？成日佢都会讲话，哎，阿欧你而家有毛有翼晓飞啦， 冇，点会讲呢啲啊？ 啲揶揄嘅说话， 咪你都飞咗咯。我点嗌得住啫？喂，你都有毛有翼要飞啊！ 我 讲唔到噶啦。 我想咧，即系喺幕前嗰度咧，获得一啲经验。 系 个经验系咩咧？就是当你做紧幕前嘅时候，突然间肚痛，系点样搞法咧？ 你讲紧 live 节目啊，即系现场节目。 系啦，嗱，话说系咁样嘅。咁我上个礼拜有一日咧，就即系将近要做电视台啦，即系夜晚黑嘅时候啦。啊，跟住咧，好衰唔衰，我已经冇食嗰啲太辣嘅嘢啦。我只系去咗一间印度嘅咖喱铺，食咗个咖喱薄饼，即系咖喱羊薄饼嗰啲啊，我都唔敢食海鲜啊，因为惊肚屙。点不知咧，嗰日咧立即搞肚痛，个肚咧系咧好似一百只大笨象喺度嘣啦，不息啵啵啵啵啵，喺度咕咕声啊！你身体咧好少自己发出一啲声音，俾自己听到嘛？你听得到？咁咧，我当时咧就个拳头啊好扎实啦，因为你唔可以放松啊，一放松就 冇噶啦， 系啦， 就要出噶啦， 好啦， 就开闸啦 ，系啦， 张杰同好似好多经验， 我好明白，因为我就系肠胃十分敏感嘅人，我真系试过忍到咧系成头飙晒冷汗，系成个人系好辛苦， 真系飙晒汗， 系啊， 我都有嗰个感觉啊， 我直头系上次咧钟哥个演绎方法咧，嗰对脚系夹实咁样去厕所嘅， 夹个嗰个劈劈机啦，夹实咗。我嗰日都系咁样，哇，好惊好惊。跟住咧，一方面咧就要分神咧，去守住最重要嘅关口啦。另一方面咧就对住字幕机噏啦。哇，好攰好攰。嗱，我又问下钟哥，你有冇试过呢一类嘅情况？ 梗系有啦，点会冇啫？ 咁第二就系、是、你点去应对咧？ 嗱， 有冇得做做下？突然间，中场休息嘅时候，等我鼠去厕所先。 睇下你做紧咩类型嘅节目嘅啫。如果你做紧一啲非常正经嘅，唔都同人哋讲。唔好意思，我而家肚痛，俾我去屙一屙先。你系唔会噶嘛？咁你一定要好叫做好正经啊，大方得体处理咗佢噶嘛。如果你做紧一啲搞笑节目，即系理得佢啊？喂，顶唔顺？嗱，如果阵间突然间行开咗咧，你又唔好见怪，因为我真系肚痛。咁你可以用一啲轻松嘅方法，将个事实讲出嚟，冇人会怪你嘅。咁睇你做紧咩节目？但系阿 O 咧讲紧财经。你就唔好讲话你肚饿啦，即系唔好意头，咁唔系我惊 你 饿。你一 讲个蛇字咧，我又惊个股市又跟住你，系嘛？ 冇讲个字啊！你讲个蛇字咧，个身体有阵时听到啲字眼 就想去啊， 跌啊。 同埋咧，譬如你谂住啦，譬如今日有重要嘅嘢做，你一定唔可以俾自己肚痛，嗰日就真系肚痛。 系啊， 可能因为你真系成日凝住咧，你紧张都会令到你条肠有啲蠕动噶嘛。 咁如果你试过一次，嗰次真系你冇办法啦，真系第一次啊！如果叫做第一次遇到呢啲情况，你唯有死忍嘅啫，冇其他方法。 我有一个问题，你觉得系咪真系死忍就忍到咧？因为咧，我有啲朋友话你忍咯，唔系我有时真系忍唔到，唔系我唔想忍啊。 如果啊，即系如果啫，如果你真系嗰一次啊忍唔到嘅话咧， 系 sorry 就系 sorry 咯，跟住就sorry 咯，嗱。 sorry 咯， 我忍唔到。 唔系啊，就你做紧嗱，好简单一样嘢，电视唔系嗰啲咩 4D 嚟噶嘛，佢睇闻到气味噶嘛， 但系隔篱啲人闻到， 隔篱 冇计啦， 所以你就要讲 sorry。 嗱，好老实， 如果 sorry 呢句唔系讲出口啊，即系你唯有自己咁样处理咗佢。嗱，第一，因为隔篱嘅人唔会出声嘅都，即系佢最多咁样嘅啫，佢唔会话出声啊嘛。电视观众系唔知噶嘛，唔好讲咯，你咪照 sorry 咯，真系忍唔到啦，系咪先？好啦，因为又冇气味传到出嚟噶嘛，同埋你通常你嗰啲咁正经嘅节目，唔影下半身噶嘛，咁咪唯有咁样啦。好啦，呢个咧就 系 如果你第一次遇到，你就咁样做啦。咁你知呢次之后，咁你大吉利是，将来可能仲会遇到噶嘛。咁你就已经揾到一个方法啦。首先。你会揾翻个原因，点解你会肚屙？哦，原来我食咗乜嘢我会肚屙， 我下次唔敢食。 避开 唔好食咯。第二，你一定揾到个方法，你用乜嘢其他方法，你可以应付到呢啲 分散注意力嘅功夫嘅，譬如我、哦、原来你揸住臭根仔喺只手度捻住，你就忍到啦。 我已经 记住咯， 我已经系将自己手指系咁咪落去自己， 或者自己咬自己个嘴唇，咁你就知道啦。又或者原来你搣自己大髀，你忍到嘅。 我有提供，我通常咧就系、是用意志力咧去谂一个人。譬如咧，你我当你一个假想敌咁样先算啦，或者你一个好唔中意嘅人，你幻想佢就喺你面前，你唔可以衰俾佢睇。 咁可能就忍到啦， 跟住就忍到啦，即系 亲翻上嗰啲 好嘢。 譬如我好憎阿 O 嘅，系啦，咁跟住咧，我喺嗰个电光火石之间咧，我就谂住阿 O 而家望住我。咁我唔可以衰俾你睇啊嘛！如果喺佢面前咁样失手咧、哦，就更加瘀啊嘛。 譬如我自己啊，我自己有一个即系每个人嘅秘方都唔同。譬如话崔杰同就系用呢、這个。諗住一個人咁樣，我自己嘅方法就 因為我哋嗰啲都冇咁多人睇噶嘛，即係譬如鐘哥有試過，哇！譬如做港姐 決 賽，哇！嗰啲真係全香港 係啦，司儀問下問 幾多百萬人喺度睇睇下咁樣，係咪先？唔可以失場噶嘛。 咁如果我自己嘅方法，譬如坐喺度嘅，咁我就習慣。唔好直接坐张凳，中间隔一层嘢，即系譬如话攞条毛巾垫住。 吓， 几时啊？ 即系如果真系肚痛啊、哦，我自己嘅方法， 我以为 搵条毛巾垫住， 唔系， 当肚痛嘅时候，因为隔咗条毛巾咧，我会忍到多啲嘅。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一个方法， 系 真系学到嘢， 但系唔系个个得噶嘛， 佢得啫嘛， 系唔得个个得， 佢得啫嘛， 佢得一件事可能即系呢一个都系心理屏障嚟噶嘛，有阵时你头先谂假想敌，你估你又真系得咩？你都系自己喺个心理嗰度有一个慰藉，或者啊觉得呢个咧就系最后嘅一个法宝嚟噶啦，咁个法宝帮到你啫嘛，咁佢而家倾囊而出就系话佢摆条毛巾喺度，就系一个法宝，咁我起码多一条心。 试下咯， 话过咁样话，可能我都得咧。咁即系嗰个心理啊，个情况有啲唔同啊嘛。 但系如果企喺度咧，我都唔知点处理啦。即系企喺度，你冇办法，即系夹夹脚咩唔通？ 系， 所以咧，通常我哋做一啲现场节目出去之前咧，必定系去多次洗手间先嘅。无论开个大或者开个细，你一定要去多次先，因为你出到去紧张，你所有嘅器官都会收缩啊。咁一收缩，譬如个膀胱，你咪会急尿咯。咁你快啲去多次，去多啲。清咗佢先，咁你个人自然会多一种，我放松咗啦。 哎呀，你讲到咁咧，我好想分享一样嘢。 佢话你讲到咁咧，我真系播只歌先啦，播只歌先啦，真系。 唔系啊，我真系想分享一样嘢啊，我都冇讲过俾人听嘅，但我而家真系要讲啦。 多谢你、啊。 就系关于细个时候啦，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讲紧幼稚园时期咧，好多小朋友都唔系好识得控制噶嘛，同埋佢哋未必好识得举手话啊，老师我要去厕所。咁我好知道咧，嗰时其实我有认知噶啦，我就。就读紧幼稚园，我就肚痛就想去厕所，但因为我真系好细胆嘅细个，唔够胆喺当住咁多成班人面前举手，即系想上下堂，你话去厕所咧，咁我就忍啦。咁忍到一个点咧，我就真系失手啦咁样。咁失手咗之后咧，咁我就唔喐啦，继续坐喺个位嗰度上堂啦。咁然后咧。我又忍唔住咧，我講咗俾隔離個同學聽，因為隔離個同學開始咧有少少喐動啦，點解咁臭嘅咁樣？到底係咪 隔離男同學定女同學？ 男同學嚟嘅，到底係咪有人嗌咗？因為咧，其實嗰陣時讀書咧，日日都有嘅，基本上即係日日都有小朋友啊，係啦，即係唔小心啊嗌咗咁啊，去嬸嬸嗰度幫你清理啦， 護啊成咁樣。 咁我就從來都冇試過，直至嗰一次。咁隔篱嗰个同学仔，边个啊？有冇人啊？咁啊冇人认啦，唔系我啊，唔系我，咁我就冇出声嘅。跟住去到一个点咧，咁我相信佢啦。咁我就同埋咧，原来手臂咪系好辛苦嘅。我就同咗佢讲，我话即系当如梦为两坐喺我隔篱 手臂咪辛苦啲， 定系忍 拉系啦，系你我辛苦啲。 咁我咧就同阿 O 讲啦，当阿 O 坐我隔篱，我话喂，我同你讲啲嘢，你真系唔好同老师讲、 啊， 因为我谂住，因为我谂住咧去到翻屋企先处理啦，因为我觉得好瘀啊嘛。咁啊，阿 O。我话啲嘢俾你听，你真系要同我手臂嘛、 好啊， 好啊，好啊，真系、啊，打死都冇讲、 啊，得啦、啊，当你兄弟啊嘛， 系啊系啊，其实系我赖咗啊， 哦， 佢二话不说， 两成， 半秒， 崔健同话佢赖咗啊， 半秒佢就举手，然之后就好似佢咁大嗌啦，哇，跟住我就自此之后，我就知道点解我大个咗唔信人啊，或者 唔信 男 人 啊，离晒谱啊，真系。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Where should we go? 一起上步，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You and I, we love. 食雪糕。 九分啊！听过有 ROT 嘅宜兰食雪糕，睇翻个天气，出面都有少少吐泻嘅感觉啊！好大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钟。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96%。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我经常每一次听到钟哥呢一句说话都非常之同意嘅。 点解啊？ 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就系爬翻起身。而今朝早我睇住我自己手上呢个报道我即系好觉得好应景啊！因为点解咧？人有时行咗唔同嘅道路可能会有啲嘅吉亲只脚都唔定嘅。因为咧之前咧嗰几个礼拜就开放咗好多唔同嘅公共设施啦，包括咗系一啲嘅泳滩啊。咁呢个嘅报道就。指咧就話啦，因為康文署核下嘅呢啲泳灘咧，係啦就開咗啦咁。咁上個禮拜咧就有呢個嘅大埔嘅龍尾泳灘咧就開放啦咁。咁但係呢個位置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嗱，雖知道我哋好多嘅香港海灘咧都唔係有太多嘅自然生態會俾你睇得到啦，即係可能都係遠觀啊，哇，好遠好遠好遠嗰度咧，好似有海豚喎咁。 咩自然生態咧？而家喺譬如喺市區裏邊嘅泳灘咧。大家見到嗰啲女士們著衫點色，就叫做自然生態嘅、所以好多人咧爭相去影相啊！我係覺得好奇怪。 咁我想問喺人工沙灘有冇呢啲自然景象咧？ 我唔知道、 啊，即係人工沙灘咧就著一件頭嘅自然沙灘咧就著衫點色嘅。 關咩事咧？真係 應該沙灘都應該有啲生態嘅。 如果照阿崔傑彤咁講，自然嘅沙灘，咁係咪應該要自然嘅美麗先至可以去咧？即係如果你經過人工修飾嘅樣咧，麻煩你唔好去。 是啊、 即系你整过嘅呢度唔去得，立入禁止啊！即系唔俾你 分嘢一下先， 自己分一分先啊！ 喂，但系讲紧咧唔系啊，因为咧嗱，琴日咧就见到报道咧就话啦，因为咧喺呢一个嘅海滩嗰度咧就系布满咗好多令到你可能会跌低嘅嘢，系乜嘢咧？就系满地海胆啊！呢、這、一個嘅海灘咧，喺佢嗰個嘅岸邊咧，竟然咧，因為咧遍地都係黑掹掹一隻隻吉腳嘅海膽咧，喺一日裏邊啊，淨係單 海膽， 海膽 淨係單日啊，琴日咧已經有40多名嘅泳客咧係被刺傷喎。 咁、啊、有冇加送啊？佢哋即係話俾阿白元浩聽，有海膽啊咁樣。 其實咧，近佢嗰度啊，我自己有啲衰嘅，因為咧、我本身見到嗰幅圖畫咧，見到佢有咁多個海膽係遍佈住呢一個海灘嘅時候咧，嗱，首先第一，我覺得係幾明顯下嘅。嗱，海膽係黑色一隻隻噶嘛， 咁點解仲踩落去咧？冇錯，好明顯、啊， 真係非常非常明顯。即係佢個新聞圖片咧，見到咧係直情。是一隻隻咁样，都几大隻嘅，而且系望落去吓，咁基本上咧，照计系真系唔会踩落去，因为佢唔喺沙底啊嘛。嗱、你有啲譬如可能藏咗喺沙底嘅嘢，譬如可能啲蟹仔啊，或者系有啲有时嗰啲浮游嘅生物咧，你未必睇到，你唔会踩落去啦。但其实咧，佢真系都几明显。 唔系，咁我怀疑佢影相嘅时候应该系潮退咗。 佢而家就系潮退嘅时候先夹到人啊嘛。 唔系啊，应该系潮涨嘅时候，可能即系佢睇唔到，譬如上岸咁咪会差错脚，咪会夹到咯。咁、佢为咗要影相佢都要等潮退先影到噶。 咁我亦都好容易理解到点解会吉到咁多人、即系大家可能正话，好似阿林慧见到嗰张相咧，明明见到个沙滩边嗰度咧好多粒黑点，好多噶咯、你冇理由睇唔到噶嘛。 系啊， 就系因为，咦，究竟系咩嚟嘅咧？等我行埋去睇下先。于是行埋去睇嘅时候，哎呀， 未行到埋去，前面已经有一个啦， 就系海胆啦。所以就系咁样咯。 头先我听新闻，佢好似话有埋水母添啊，即系唔止海胆啊，系啊。咁我自己都有网上网睇下呢篇新闻嘅，咁啊睇下啲网民识睇嘅睇留言啦。 系啊， 跟住有一个我觉得啊、又几得意喎，佢话勉强真系冇幸福。即係佢話，因為本身個沙灘咧，佢係人工做出嚟噶嘛，咁啊，佢哋有啲網民就會覺得，即係大自然有佢自己嘅一套。如果你係啦，如果你人工地去做一啲嘢咧，未必可以做到天然嗰個效果。咁而家可能就話，我、會唔會因為佢可能改咗啲水流啊，或者有啲建設啊咁樣，令到一啲海洋生物咁樣浮咗上嚟。 所以佢呃到嗰啲海膽同埋水母咯，啲水母同海膽以為係呢個係一個好靚嘅人工天然泳灘嚟嘅。 等我哋過去先。 去到吓，原来系人工噶，于是乎咁咧就即系中伏，咁啊走埋添咁样。 但系唔系，佢冇走到，因为咧阿钟哥头先你咪话，咦可以加送咁样嘅，咁咧啲市民咧喺帮手即系清理呢个海胆嘅时候咧，因为有啲冇受伤嘅市民都惊住有啲其他再受伤嘅市民啦，咁所以喺呢个泳滩入边咧，不论系救生员啦，同埋其他嘅泳客咧，琴日咧系有拎住，系啊，佢系拎住你咧嚟你打边炉食嘢嗰啲铁钳咧，逐只夹咧，然之后咧就夹咗一桶桶咁样咧摆喺度咯。 啊、不过呢度即系先奉一句啊，系嘅如果嗰啲海胆留咗喺沙滩度，又惊吉到啲泳客们咧， 系真系危险嘅， 攞走嘅。但系如果你谂住自己开嚟食咧，两样嘢 系好危险嘅，亦都吓。 第一唔知佢嘅卫生程度系点啊？ 系啊，同你日本寿司冇食嗰啲未必一样噶。 系未必一样嘅，你唔好以为海胆系必定系，哇好贵啊 ，Woody 啊咁样，未必一定啊。第二咧。当你开嘅时候小心啲、即系如果你真系想即系开，其实我就唔可以鼓励啲人开嘅、因为都系危险嘅、但系如果你真系唔觉意开嘅时候咧，好容易吉亲手嘅、大家小心小心啊！ 系啦，咁琴日呢啲热心市民咧，即系收集完佢哋之后咧，就交翻俾啲相关部门处理啦。 相关部门喺边度咧？ 都系啲处理生态嘅 康文署啦， 康文署啦，你冇办法噶啦，因为佢始终都系关乎翻嗰个泳滩嘅问题啦。咁、但系咧，大家亦都意识到一样嘢，就系、真系当你去到一个你未必好熟悉嘅地方，见到一啲你好唔熟悉应该点处理嘅生态嘅时候咧，真系啦，同佢 say 个 hello 之后咧，就好行开啦，真系唔好踩埋佢咯。 不过系嘅，譬如。今次呢個泳灘就有水母，有海膽啦。其實你有冇留意？其實唔好話一啲人工泳灘，其實好多天然泳灘咧都有啲危機嘅。譬如話啲碎石啦，譬如話嗰啲貝殼類剩唔係成隻，剩唔知點解會剩翻半邊嘅， 有啲蠶食咗啦嘛已經， 但係崩咗 或者碎咗係啊， 嚇就有好多呢啲貝殼碎。如果你真係赤腳行過去咧。好容易出事嘅又系，即系我都试过戒选过好多次。 系，不过头先你话有啲人执嗰啲海胆咧，我都强烈建议大家千祈唔好攞翻屋企，即系唔好当佢食得，因为有啲其实系有毒素嘅。 系、 甚至佢本身有毒素，你唔小心踩咗落去咧，都可能令到你个脚系麻痹嘅，所以你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有关部门咧，相信都应该会再去跟进下。即系如果今日唔知会唔会再嚟，你知今日落咁大雨啦，又唔知道咩情况啦。咁所以咧就真系。 尤其是落雨嘅时候咧，就唔好再去呢啲泳滩。 咁啊，红雨都唔应该去啦、 啊，非常非常危险嘅事情嚟噶吓。咁同埋咧，佢亦都讲咗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原来咧，因为佢每个泳滩咧，通常都会有啲当值嘅救生员噶嘛。咁琴日咧，因为实在太多人受伤嘅关系啊，咁佢嗰个嘅救护站嘅位置咧，我见到个图片显示咧，啲人系已经坐满晒啦。系啊，因为30几人吉亲只脚，咁你吉亲只脚，你不能够坐喺地下啦。咁跟住，於是佢就坐曬喺度啦。 你驚嗰個沙地咦 又有 又 有，咁佢已經唔夠膽再坐喺嗰度啦。咁佢就唯有坐曬喺個救護站嗰度啦。咁但係咧，阿崔傑同話齋，即係睇留言咧，有啲網民就話原來咧，因為嗰個地方本身都唔係好多救生員嘅長住，佢唔係一個好大型嘅泳灘啦。首先，佢只係得三四名救生員。咁而恰巧咧，好專業地咧，啲救生員係有協助處理嗰啲傷者嘅傷勢嘅。因為吉真係腳要幫佢止血先啦。我谂首先要消毒啊， 系啦， 咁所以嗰个场面咧都几虚撼嘅，即系睇到啲图片咧，即系逼满晒个救护站，然之后有几名黄衣嘅救生员就系分别帮手处理佢哋嘅脚伤咁样咯。 嗱、不过咧，即系讲到呢啲咁样嘅，即系野生东西摆到咧，又系好奇怪。 嗯， 大家明知佢系未必一定干净或者安全嘅， 系 都系会走去搞佢嘅。 嗯， 样样都系咁样喎，即系譬如话你见到野生嘅一啲草菇，你明知佢系危险噶啦。你唔知佢系咪食得嘅，都会有人摘佢翻屋企煲汤。 呢啲咪叫做明知不可为而 为 之啊嘛？ 唯独是得一样嘢咧，我真系冇乜见过有人话真系过去搞佢嘅啫。 咩 咧？你见到只好大嘅野猪喺街嗰度，你就唔会过去搞佢啦，你就会避开佢啦。呢啲植物类或者一啲唔喐嘅东西咧，你做中要撩下佢啊，搞下佢啊，即系执下佢啊。咁点解呢啲嘢你要搞咧？其实都系话俾你听，好多人都讲过俾你听，危险唔好掂噶嘛，就 系 咁样。 系啊，好多嘢都系噶啦，即系因为你嘅好奇心成日都。系啦，成日叫你唔好噶啦，咁但系你又想搞下佢，咁不过呢个就真系大家要小心啲啦，系啊，因为其实头先阿林维讲，哦，其实好虚撼啊，嗰个受伤嘅情景，你谂下，普通嘅沙滩点会同时间有咁多人同一时间受伤？ 唔系个泳滩虚撼， 系啊， 系个 救 护 站 虚 撼啊。 咁呢个泳滩应该改名咁啊？ 叫咩？ 开咗几日就人哋，而家就咁样出咗名啦。 见血泳滩嗰啲咁样， 海胆泳滩咯。 海膽泳灘， 等大家永遠都記住有啲嘢吉腳嘅嗰度咁啊！ 係啊，嗱咁同埋咧都係嗰句啦，即係喺人工泳灘好多時候咧，會可能帶俾大家，如果我附近冇泳灘嘅，會帶嚟一啲方便嘅。咁但係正如我成日正話聽到阿崔傑同講嗰句咧，即係勉強冇幸福咧嗰句，我成日都覺得係嘅，唔係淨係呢個泳灘嘅。其實唔係淨係香港添，全世界都係，好中意違反大自然嘅，即係嗰度冇嘅嘢咧，我要擺啲嘢喺度；嗰度有嘅嘢咧，我就要整走佢。我即係人類好中意進行呢一個咁大型嘅活動嘅，即係明明係凍嘅要擺個暖爐啦，明明熱嘅就整部冷氣啦，好奇怪。 係，所以到最後個結果係咪你本身所想嘅咧？又未必咁啊！大家去睇下點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點鐘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多雲嘅，有驟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政权形同虚设，失去监察者之后，经济同民生亦只会殊途同归。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厦局部倒冧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9人，仍然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踏入第4日，迈阿密戴德县市长卡雅表示，救援人员过去一日在瓦砾堆中再发现多4名遇难者和更多人体残肢。9名死者当中，4人身份已经确认，当局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在搜索犬、声纳探测器、无人机和红外线扫描的协助下，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搜索。来自以色列和墨西哥的专家亦加入搜救。有官员说，早前在瓦砾堆下发生的火警已经扑熄，火警产生的浓烟亦已经消退。欧洲国家杯16强卫冕的葡萄牙0-1不敌比利时，荷兰在下半场大部分时间十人应战之下，0-2不敌捷克出局。天气方面， 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雨同埋雷暴。今早本港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荃湾、青衣同埋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今日系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7%。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6点，跌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67美元，卖出1,781.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7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财经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段车多，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之恋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北角渣华道的爆水管，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的第四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是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的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咧，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 Top 10本周推介， 呢位独行女歌手咧，可以话系治愈系嘅其中一位表表姐吓，亦都喺啱过去嘅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咧，就系攞过大奖嘅。佢嘅名叫做 H.E.R.，Her， 今次加埋 Chris Brown。 Almost missing my flight today. I look good even though I feel. I just got back out this way. You already got plans for the city. Call them off 'cause you call them off for me. You're always going on and on. Got it all, ask me why I never leave. I don't go out much, but you should come through tonight.Chillin' on the west side, boo. Call my homegirl, tell your best friend you can slide too. On the low, remote location. I don't want them see me gettin' faded. You should come through tonight. I only kick it with a tight crew. They won't tell 'cause they tryna live their best life too. On the low, on my own, I'll be waiting. Hit me on my phone, I'll be waiting.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榜的边缘第十位 Her featuring Chris Brown Come Throug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专系咧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睇下佢打咗之后嗰个有效性会唔会一样啦，或者系咧会唔会嗰个副作用会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数据已经出咗啦。咁啊，发觉咧癌症嘅病人无论喺边个种类咧，如果你打齐两针之后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太大。咁而打就算冇打呢、這个免疫嘅治疗咧，那个副作用亦都唔见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员会同埋咧国际上咧，都佢个建议就係话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啦，无论你係边个种类啦，无论你个期数啦，无论你係进行緊咩治疗咧，其实咧都适合喺适当嘅时候咧，都应该去尽快去接受呢、這个疫苗嘅注射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咁啊，白元浩咧就邀请到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卓培兄喺咪度？ 喺度，喺度，小白。 今个星期都有啲重点嘅，包括咧就疫情发生咗咧，都用年去到计算啦，对全球经济体系嘅冲击，其实系咪已经浮面呢？ 嗱，首先睇翻咧，就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最值得市场关注咧，就当然就系星期五啦，因为美国咧就将会咧系公布咧个六月份嘅就业报告。咁我哋知道咧，由疫情咧。到現在為止嚟講嘅話咧，美國依然咧係失去咗咧係720万份嘅職位嘅。咁而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亦都曾經講過啊，就話咧聯儲局幾時會收緊貨幣政策咧？其中一項嘅最重要指標咧，就要睇下咧個失業嗰個職位咧幾時可以回補翻嘅。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五公布嘅六月份嘅就業報告咧，就好被市場關注啦。咁而家市場估計咧，美國嘅非農業嘅職位咧有機會咧係喺六月份係增加600万份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同五月份增加55.9万份咧嘅職位咧，可以話咧差唔多啦。咁而按簡單我去計算一計算咧，就係如果以每月即係繼續係以呢個60万份嘅職位增長嘅話咧，都要12个月咧先能夠咧係將所有由疫情之後失去嘅職位先可以彌補翻曬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咧個計算嚟講嘅話咧，仲未係計算在內咧，就話美國咧平均每個月咧其實都要增加咧10至15万份嘅職位咧，去幫助咧係畢業生啦，去進入個社會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咪真係咁快聯儲局能夠喺明年嘅下半年就可以加息咧？咁我相信都唔係嘅，所以正如好似聯儲局所講，即係可能即係要去到2023年咧，先有機會咧係作出加息 嘅。係咁啊，職業嘅情況就咁樣啦。咁但係會唔會影響到譬如通縮啊、通脹嘅問題咧？ 嗱，喺聯儲局咧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講過咧，就即係個核心嘅 PCE 嘅平減物價指數啦。咁呢個數字咧喺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咗個五月份嘅數字。咁呢個數字嚟講過咧，按月按年咧就分別咧就大升0.6% 同埋3.4%。佢個按年升幅咧更加可以話咧係自1992年4月以嚟咧係最高添嘅。咁啊明顯啦，美國嘅通脹咧已經係好都幾嚴峻噶啦。咁啊喺今個星期三嚟講嘅話咧，我哋可以睇下歐元區最新嘅六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嘅情況又點樣？咁而家市場估計咧，歐元區咧六月份嘅通脹咧係有機會從五月份嘅2%啦，反而唔係上升，係回落到1.8% 嘅水平嘅。咁大家可能會問啦，點解美國同歐洲嘅通脹可以有咁大嘅分別嘅咧？咁樣咁其實咧最大嘅原因咧，我相信咧就係因為美國咧就好努力咁樣去中國化。咁咧當佢去中國化嘅時候咧， 就令到中國嘅大量嘅商品進口咧就要徵個重關税，咁所以令到美國本身自己咧反而咧個通脹咧係高企咗。相反嚟講，歐元區咧就冇跟隨美國嘅行動啦。咁亦呢個係解釋咗咧點解歐元區嘅通脹咧係同即係大家歐元區同美國經濟體大家差唔多，咁但係點解歐元區嘅通脹係比美國低咁多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咁其實石油嘅價格咧亦都好影響經濟嗰個嘅數字等等嘅喎。咁其實最近嗰個石油嘅走勢又係點咧？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要留意住星期四啦。嗱，星期四咧七月一號咧，我哋就放假嘅。咁但係咧油組咧同埋俄羅斯咧就會開大會嘅。咁據了解咧，由於咧全球嘅經濟咧已經係逐步好轉啦，咁加上而家正進入咧歐美嘅夏天嘅駕駛高峰期啊，咁所以市場咧對石油咧係有一定嘅需求嘅。咁所以咧就上個星期咧，沙特阿拉伯咧其實已經係暗示咗咧，就話會喺今個星期嘅油組大會咧可能會提出增產嘅。咁其實早前咧俄羅斯一向都支持係增產嘅，不過只係咧沙特阿拉伯咧係阻住嘅啫。咁而家咧如果沙特阿拉伯都認同係要增產嘅話咧，就提防咧如果佢哋油組喺今個星期四一開完會係宣布增產嘅，可能會對跟住嚟嘅油價咧會唔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提提大家啦，咁今朝早咧紐約期油咧係去到已經係74.16美元嘅水平，係相對一個高嘅位置啦。 哦，係啊，油價同埋美元嗰個嘅叫做關係都非常之密切啊嚇。咁嚟緊咧嗰個油價嘅走勢又會係點樣咧？ 嗱，油價嚟講嘅話咧，就正如我頭先我所講啦，就係即係維持會喺我相信會維即係紐約期油會維持喺70美元嘅上落啦。咁就當然啦，個後市去向咧都好睇咧個油組咧就個喺今個星期四嘅取態嘅。咁轉頭我哋睇下個美金啦。嗱，個美金嚟講嘅話咧，我哋要留意咧就係我哋知道咧就首先要明白就而家個個都話喺聯儲局幾時會加息啊？咁因為喺今個月嘅月中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就喺個議息會度咧就宣布咧就提即係有機會提前去到2023年加息啦。咁樣講咗呢番説話之後咧，我哋見到美元嘅匯價咧就隨即就上咗唔少啦。咁但係咧去翻睇翻上個星期咧，美元咧又再調整嘅。咁其實個原因係點解咧？我覺得最重要咧就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咧，面對住而家個即係個美國個拜登政府接連咧係推出個刺激經濟方案，令到美國財赤高企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而家我哋見到咧就美國其實要大舉加息咧係好難做得到嘅。如果你大舉加息嘅話咧，就會令到美國政府咧嗰個還債個利息咧都有排佢還。咁所以咧就聯儲局咧為咗要配合拜登政府去推個刺激經濟方案咧，係好難咧係大舉加息嘅。咁但係咧因為面對住美國嘅通脹嘅嚴峻啦，咁所以咧聯儲局咧又唔可以唔加息喎。咁所以咧又變咗咧係真係一個兩難嘅局面嚟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聯儲局咧2023年咧我都唔排除佢有機會加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可以加幾多啫？我唔相信可以加得太多。咁所以咧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嚟講嘅話咧，我唔排除個美匯指數咧可能會喺即係好難差翻上去咧6月17號未聯儲局未議息前嗰啲嘅位置，唔排除咧可能會由先前嘅89.5到91嘅指數點嘅範圍咧，係會略為提升到去91至93嘅指數點嘅美匯指數點嘅範圍。咁呢一個咁嘅範圍橫行要維持幾耐咧？我相信可能要維持到8月底嘅 Jackson Hole 嘅聯儲局嘅央行周年大會。咁到其時咧就睇下聯儲局咧會唔會宣布咧明年減少買債嘅情況咧個時間表啦。咁如果會嘅話咧，我唔排除可能會為個美元咧係會有多少少嘅推升嘅作用。咁但係之後嚟講嘅話咧，我唔排除個美元咧反而咧係會見頂，開始慢慢即係由8月底開始慢慢回落翻。咁最主要咧就因為美國經濟冇錯，佢係反彈得幾快。咁但係咧，你其他嘅經濟體，歐元區英國加拿大澳紐加，你見到佢哋嘅經濟嘅反彈都好快。咁同埋咧，甚至乎我哋見到英國同埋加拿大咧嗰個減少買債嗰個情況咧，係比美國仲要執行得要早啊。咁所以咧呢啲嘅因素嚟講，我咧會限制住呢個美元咧嗰個上升嘅能力。咁所以由而家去到今年底嚟講嘅話咧，我唔排除美元個匯價咧可能係先升後回落。 大致上嚟讲嘅话咧，基本上都系横行嘅啫，冇一个较大幅度嘅横行，就冇乜太大冇乜真正嘅上升或者下跌嘅方向嘅。 哦，咁啊，港元咧就同美金啊挂钩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咧呢一个美元嘅走势先至得噶吓。 咁啊，讲嘅差唔多啦噃。 好，唔该晒温卓培啊，温卓培咧就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嘅，唔该晒卓培，拜拜。 唔该晒，拜拜，拜拜。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20了。天文台呢就在8:20的时候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啊。重复多一次啊。天文台在早上时间8:20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呢继续留意着天文台的更新啊。 我好想出去玩啊。 为什么啊？ 成日都说这里不去得，那里又不好去，困在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哇！呢、這个天气真系嚟得几突然啊！ 哦，话嚟啊嚟， 系啊话嚟啊嚟啊！ 又嗰啲咩同感情一样啊！ 我哋仲喺度讲紧食早餐嘅时候，冇啦冇外卖噶啦， 话变就变噶啦。 系啊，咁啊，大家自己计划下个行程应该系点样样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吓，咁啊呢一个优惠咧就 系 好啱小白嘅， 系 同拉面有关。我 哋 拉面咧系非常有研究啦。喺我讲呢个优惠之前咧，问下小白先。拉面分好多种㗎嘛，即係咪根据唔同嘅县呢都有唔同出名嘅汤底㗎嘛。 係呀、啊、即係譬如係北海道嘅可能佢係会鍾意豉油汤底嘅、东京会有啲面豉汤底嘅、应该调转啦，东京呢一个嘅豉油汤底。 亂啊、 我啱想讲你唔好同阿小白讲啲拉面啲嘢，佢讲讲好耐㗎，可能讲成个钟头。 总之一句啦，如果鍾意食猪骨汤嘅就去九州嗰啲咁样嘅。 我买嗰啲现成嗰啲方便面佢都写啦，九州猪骨龙 系 啊， 系啊， 都系写咗啦。 汤底咧系好难熬得好好 嘅。咁我想问咧，因为我本身咧多数去唔同嘅拉面铺咧，我都会拣食辣嘅。咁、其实系咪冇一个地方系专做辣？只不过系譬如佢嗰度系兴猪骨汤底咁啊，但系有啲人中意食辣啦，就加一撇辣酱落去。咁另外有啲虾汤底你中意食辣，又加一撇辣酱落去。 如果你要讲翻日本最出名食辣汤底嘅拉面咧，應該係別府因為別府佢本身 地獄拉 係啦，圈山地獄啊嘛。我有上過別府山上邊咧，望翻落去別府成個市鎮咧，佢真係好似成個鎮都係出緊煙嘅，因為全部都係温泉。 温泉區 啊，出緊熱辣到出煙啊， 係啊，真係出緊煙。所以咧，佢嗰度又主打咧就係做嗰啲咩血池地獄湯面啊呢類型咁樣嘅。 嗱呢一間咧，以下落嚟講嘅做優惠嘅拉面鋪咧，我自己都喺尖沙咀嗰邊食過嘅，我自己都幾中意，我都好中意食拉面。因为好中意食饮佢嗰啲浓汤，嗰啲重口味嘛。咁佢呢个咧主打系咩咧？佢就系日本北海道嘅过江龙拉面店嚟嘅。 哦，虾汤底。 Yes， 就系嗰间啊。 系啊，你嗰啲手势唔好咁僆啊！即系我想讲讲啊，崔健同同阿白元海直播室咧，大家隔住块玻璃做嗰啲咧，即系懒潮嗰啲咧，拍拍自己心口，耶！即系我明你意思啊，即系 俾个七字佢系嘛，系啦，指过去，冇办法，坐喺度仲可以做咩手勢呢？但嗰間咧就專係主打做呢個蝦湯底啦，好濃嘅蝦湯底啦。咁你見到嗰個湯咧，其實會有好多好細只嗰啲櫻花蝦喺度嘅。咁佢咧而家因為宣布喺呢一個荃灣啊開佢嘅第五間分店，咁、所以咧就有買一送一嘅優惠喎。嗱，呢個真係優惠啦。 買一送一啦。 嗱，鐘哥之前咧成日話我平$10唔夠優惠喎，咁樣而家送多碗俾你，夠唔夠優惠先？ 問清楚先。通常呢啲餸咧，譬如話原本叫一個，佢都有份 size 噶嘛，係咪送翻同等份量先？ 係嗱，點解我會知道呢？因為其實之前咧喺生日嘅時候咧，佢都有做到優惠。我唔記得係嗰陣時唔知7月、8月、9月啦。總之我有個 friend 咧喺擲正嗰個月份生日，佢又係做呢個買一送一優惠嘅。咁佢又幾童叟無欺嘅，真係就送多一碗。 嗰個價錢嘅拉麵俾你咯。 生日好心嘅任食啦， 任食最多咪食兩碗咪即係一樣。咪係即係聽落好聽啲啊嘛。係 咯， 你唔好咁啦，你要做生意打開門口啊嘛嘛。 喂，啲人試過生日去食過中意嘅，咁唔生日嘅日子又會想去食啊嘛。 係嗱，佢呢個咧就話係由7月8日至到12日呢幾日啦，就做呢個買一送一嘅優惠嘅。咁譬如你叫兩碗拉麵，咁唔同口味嘅，咁啊梗係當送嗰個就係送低啲價錢嗰碗啦。咁另外我覺得有個優惠咧都 OK 嘅，佢就係話惠顧金額滿100元咧，亦都可以獲贈100元嘅現金券，就係由8月1日至到31日嘅。咁現金券嘅有效期咧就係發出起計2个月。就淨係適用於佢嗰間新嘅分店嘅啫，咁樣。咁我覺得都 OK。有時候咧，啲優惠咧，你係睇佢夠唔夠大方啊？有時佢做咗但係唔大方咧，你反而仲有一種 小 雞反感係 嘅。有啲咩掩掩養養啊？即係例如我食一碗拉麵，佢送張 coupon 俾我，但係要你下次唔知用幾多次先可以用， 或者7日之內用咗佢， 嗰啲咪衰咯。 係啦，跟住咧rush hour 又唔用得啊，咁樣嗰啲。咁啊呢一個咧，我覺得都唔錯嘅，都算係優惠咁，所以今日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但個面都 OK 噶嘛，係嘛？ 個面我自己 OK 喎，因為咧我都食過好多話日本過江龍嘅拉麵。咁有啲咧成100多元一碗，之前喺我哋近个 商 场咧、 啊、 都成100元一碗啦，我自己就觉得嗰间系麻麻地嘅，我一般嘅。有啲咧成105元一碗喺中环嗰啲咧，主打鱼汤底，即系好浓嘅鱼汤底。有一个咧就主打好浓嘅鸡汤底，直头我饮落去咧觉得系好似嗰啲忌廉汤咁样，忌廉鸡汤咁样样嘅，白色嘅成个汤系。有啲朋友中意咯，但系就唔系好啱我个口味咯。 哦，鱼汤加乌冬又好食 啊！系咪啊？ 系啊！ 但系我觉得始终都系有少少腥腥地。 唔系咁啊，鱼正所谓鱼腥 鱼 腥，你食鱼当然要有少少腥味啦。 但 系所以好多人都唔中意。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但我自己都 OK 食鱼嘅，但系佢嗰个浓咧，可能真系 over 咗少少咯。咁啊，不过人人嘅口味唔同嘅，咁呢个虾汤底我自己就 OK 嘅。 仲话崔杰同讲就话佢中意啲浓啲嘅汤底嘅，咁你哋有冇食过？嗰啲好清嘅湯底啊， 有 嗱，我首推一個咧，就唔係一間鋪頭啊，不過都唔係香港， 係你自己啊嘛， 又唔係喎， 滾水綠麵啊 嘛，又唔係啊，滾水綠 麵椰菜湯底， 椰菜湯底，唔係啊，我每一次去池袋，日本池袋咧，夜晚喺嗰間大家都知啦，喺嗰間好多香港人住嗰間酒店嘅旁邊嗰個轉角位咧，有一個推車仔嘅白擺檔擺咗好多年嘅，夜晚咧，即係佢夜晚通常8点后咧就喺嗰度有個車仔推出嚟。 最近驚唔驚奇咧？ 啊，可能驚， 希 望驚奇啦， 希望繼續做生意啊！ 咁佢嗰個咧就係專係首推咧就係街邊檔嗰啲好清嘅湯底， 好正喎！ 清到咧你聞到係清香嘅啫，完全唔濃嘅。 咁但係點啊？你企喺度食啊？要 企喺度食咯。 哦， 即係佢哋推架車仔，即係你好傳統嗰啲企企 喺旁邊。佢直頭都唔係屋台嗰只 添啊！ 係 啊，就咁樣企喺度食咯。即係你買咗一碗咁，你企喺度食完俾翻佢咁樣。 就好正嘅清湯， 好好正，好正。 中高嘅立食伎倆就喺呢度學翻嚟， 係啊，所以到而家朝朝我哋都喺度立食早餐，就喺度培養培訓翻嚟咁樣。 咁啊，個人有唔同嘅口味啦，睇下呢一個就啱唔啱你啦。時間嚟到早上嘅8点28分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6月28日係一年嘅第179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86日。1997年6月28日，曾获世界拳击重量级冠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前职业拳击手米高谢拉泰神，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拳击协会重量拳手争霸战，对住同样是世界拳击重量级冠军伊凡德荷里菲特。因向卫冕的荷里菲特狠狠咬他的耳朵而丧失比赛资格。事件发生在第三回合的时候，泰森后来解释是因为报复荷里菲特在对上一次对战时用头撞他小腹的小动作。2005年6月11号泰森在比赛战败后决定退休。6月28号出生的朋友情绪表达先于理智思考，偏向情绪化，处事直接迅速，有效率，亦具备幽默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比赛中落后， 会唔会令你失去分寸？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遇到逆境，我哋会选择冷静面对，还是不理后果，铤而走险？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八点二十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豪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先在清晨5: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5:55改发红雨。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等，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政府昨晚将大埔中心第十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今早大約6:3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正在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確認所有人士已經接受檢測。截至凌晨1:00，大約390名居民接受強檢，沒有發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有關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向定名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另外，當局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80戶，當中大約30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警方在機場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安罪拘捕一名57歲男子。消息指被捕的是已停刊的《蘋果日報》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停刊前以筆名盧峰為《蘋果日報》撰寫社論。記協強烈譴責警方再次針對新聞工作者，要求警方立即交代。記協重申，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本港的核心價值，若果連文人的不甘都容不下，香港將再難被視作國際城市。又說近日連串事件已經近乎完全送葬香港的新聞自由，當第四權形同虛設，失去監察者之後，經濟和民生亦只會殊途同歸。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海灘北部住宅大廈局部倒塌事故，死亡人數上升至9人，仍然有超過150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動踏入第4日，邁阿密戴德縣市長卡雅說，救援人員過去一日在瓦礫堆中再發現多4名遇難者和更多人體殘肢，9名死者當中4人身份已經確認，當局已經通知死者家屬。在搜索犬、聲納儀器、無人機和紅外線掃描的協助下，救援人員繼續在現場搜索，來自以色列和墨西哥的專家亦加入搜救。有官員說，早前在瓦礫堆下發生的火警已經撲熄，火警產生的濃煙亦已經消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2点，跌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22美元，卖出1780.91美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2， 日元 0.75，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3， 人民幣 6.458， 英磅對美元 1.389， 歐元對美元 1.194， 澳元對美元 0.75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山泥倾泻嘅事件啊。咁先讲咧就系观塘道上去龙翔道天桥，近住彩石里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道上去龙翔道天桥，近住彩石里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咁喺大屿山嘅屿南道咧就有山泥倾泻，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主要咧就系渔南道来回方向，跟住上长沙泳滩一带咧比较挤塞。重复多次，一只大屿山嘅渔南道，因为山泥倾泻，渔南道来回方向，跟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嗰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主要咧就系后少少，跟住上长沙泳滩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不断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对出。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那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不断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启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嗰段咧，亦都比较车多。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咁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揸车嘅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系 Sailor Moon。 吓、啊， 我系女王， 我系细佬， 我系细路， 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车仔面。虽则话啦，我哋中国人好中意食饭，但系面喺我哋生活里边亦都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试谂下，半夜三更，当你起身肚饿嘅时候，你会谂起食咩呢？断估唔会煲个饭啩，好多时就会落个面啦。面对于我哋过去几十年嘅飲食文化咧，可以话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尤其是喺早期香港嘅经济环境未系咁好嘅时候咧，唔少嘅朋友都系靠平平地食个面咁就当一餐噶啦。最为人熟悉嘅几款，包括就有车仔面、油渣面或者系狗仔粉嘅。先讲车仔面啦，顾名思义咁就系要推车仔嘅。当年咧就有好多嘅流动熟食小贩啦，咁呢啲朋友咧就会系推住一架木头车。咁就上面咧会有唔同嘅餸俾你选择，你鍾意配豬皮、萝卜、鱼蛋，或者落唔落咖喱汁啊、腩汁等等，再配上你喜欢嘅面食，譬如话米粉、河粉，咁就係一碗车仔面啦。车仔面价钱又平，弹性又高，所以到现时为止都好受欢迎㗎。咁另外油渣面同埋狗仔粉呢两种嘅面食呢，亦都可以反映得到香港当年个社会比较上是贫穷，所以大家都要用尽不同的方法发挥创意来到整到一些好东西吃。油渣面又或者是猪油渣面，其实就是有一些肥猪肉那里加工而成，再加上上海粗面或者是油面，还有一些葱啊、冬菜啊、冬菇啊，再捞一些辣椒油，那就成为一碗很好味的猪油渣面。最后讲到狗仔粉，其实就是由热水再捞啲粘米粉，搓成一啲短短嘅面条状，然后再煮熟佢，咁就食得噶啦。 哇，梁学熙咁早讲埋呢啲咁嘅嘢，好肚饿喎、啊！ 魔鬼啊， 系咯。 而我哋 canteen 好似系冇嘅，以上嗰啲 油渣面， 你油渣面都唔系好多地方有啦，而家已经。 我喂，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因为我屋企我妈妈咧就成日好想去食翻嗰啲细个嘅情怀啦，跟住咧我同佢去过几间嗰啲。即系标榜话正宗啊，定系嗰啲咩 猪油捞饭嗰啲咁样啊？ 猪油渣面啊，跟住咧佢话啊，咁食嚟食去都唔似嘅。嗱，一系咧就嗰个猪油渣冇乜点炸到啦，一系咧就系炸咗跟住淋嘅。咁、其实应该系点嘅咧？ 诶、我真系唔知啊，我就系知道咧，好得意嘅。细路仔嘅时候好想话，诶呢啲嘢我唔食，嗰啲我唔食。跟住大个咗之后咧，就好想食翻嗰种味道。 系啊，好正、啊， 成日都系咁样。 你问啱人啦，我好中意食油渣面、我诶头先阿 Vincent 讲嗰几只咧，我都有试过，即系有啲就比较腍啲嘅啦，直头好似冇乜点炸过嘅、我觉得嗰啲就唔合格，即系你起码要有少少脆口嘅。咁、我食过喺大围有一间咧，佢直头系佢冇放落个面度，因为佢觉得一放落去咧，佢就腍啊嘛。佢系分开装嘅，咁佢都炸得好脆，直头系有啲金黄色咁样。 你讲紧系而家最近食噶嘛？唔系你细个嘅时候食。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佢嗰间嘢都好多人排队。 好多历史啊，即系好多年历史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有啲就譬如你头先喺咪后讲嗰间车仔面咧，佢我好中意食佢就系因为佢有得拣猪油渣，即系个餸里面咧、我谂都好少、啊。通常食车仔面好少有得拣猪油渣噶嘛？ 啊，我反而好似啊，系咪食狗仔粉都好似有得拣猪油渣嘅？咁咧佢就系咧攞好细个嗰啲平时装药丸嗰类嘅袋仔咧，嗰啲透明嗰啲密封嗰啲袋咧。咁就唔知五蚊一包仔咁樣，跟住你自己 入少少俾你， 係入少少你自己得閒又淋啲落去咁樣咯。咁但係就唔係好似我媽媽即係心目中諗嗰種咧，好似啖啖都有嘅，就係 好大條嘅， 係啦，就係呢一個上海粗面再加豬油渣。 你有冇喺嗰啲鋪頭買翻袋翻去俾媽媽試一試啊？或者去阿崔傑同志話講嗰啲咯。 我要咪後問佢喺邊度先。係 咯，咁近你竟然知道？ 我真係唔知喎。 不過佢好刁轉㗎，佢六日一都休息。即系星期六日啫，即系一个礼拜已经休咗三日啦，即系都唔系好休咗啦。 即系我放假去唔到啦， 大家 我要攞假去咯，即系话。 系啊， 但 系 有冇咁爱咧？就系 咁，但系食呢一个车仔面咧，其实即系好多好多餸啊！即系除咗你话猪油渣之外咧，你哋最中意落啲乜嘢嘅？ 车仔面啊！ 我即刻今日梁伟话想讲下车仔面。 我而家大个咗就冇咁食咁多肉咯，即系细个一定会叫鸡翼啊。 牛我麻麻地嘅，由细到大都系啊，鸡翼啊、鱼蛋啊嗰啲嘅。咁而家咧就清少少啦，食嗰啲腐皮啊，因为好吸汤啊嘛。我通常都系叫辣汤咧，个汤底其实都好讲究。我而家发现有一间咧，佢有嗰个辣咧，唔系普通好油嗰啲辣啊，佢系嗰啲叫做胡辣，有啲椒咧，嗰啲青椒嗰啲辣咧，哇，好好食嗰个。但每次食完都饮好多水，我就所以我就会叫啲吸汤。即是可能豆泡啊， 咁咪仲咸咯？ 咁冇办法咯，好食噶 嘛， 食得就预咗啦，食得车仔面抵得渴啊，真系。 阿梁汉熙，你中意食咩？即系个车仔面加咩餸？ 车仔面咧，我中意加啲咧唔使攣骨嗰啲嘅，即系譬如。 但佢真系好鬼辣， 淡淡清咁样啊。 系啦， 上次你话食咩啊？系话费事攣骨话。 我唔记得 又系早餐嗰时佢又系咁讲 哦咩猪扒系嘛有阵时有嚿骨啊嗰啲咧 即系切埋俾你 最好切埋 俾埋骨咁样啊最好 系啦系啦因为嗱车仔面咧唔系当当有嘅我发现有阵时咧即系譬如我去一啲地方咧佢系冇即系唔系话有油面我中意食油面啊嘛咁所以咧我嗱必定我要用油面啦跟住或者上海面啦。然后呢咁就我鍾意食啲丸嘅即係唔同类型嘅丸係牛丸啊鱼蛋啊 贡丸嗰啲咁样啊。 係啦贡丸嗰啲呢啊或者係鱼腐都得咁就 OK 㗎啦我好易满足㗎、 有两样呢我自己就必定中嘅。 係。 一个呢就係猪皮。 猪皮。 一个就猪红。 哦， 即系呢两样我就好中意。嗱，猪皮咧固然之咧索水啊嘛，即系你吸咗啲汤之后咧，我又未必中意腐皮咁样索法，因为猪皮再索得劲啲啊嘛，所以之后咧咬落去咧有啲口感索索声。 但系点解咧腐皮咧你去到度度食都系差唔多，但系猪皮咧佢可以争好远， 系， 所以我就唔系成日都够胆叫猪皮嘅。 因为佢嘅制法咧个个都唔同啊嘛，你落多啲心机，落少啲心机 整得好咧，佢真系好好食，佢真系软绵绵。但系有啲咧你哇食到落去好似。嗰啲叫做波波子咁样啊，即系嗰啲咧，包住啲玻璃嗰啲波波子咁样，好鞋啊！ 系啊，咁啊猪红咧，我就经细个成日食啊嘛，咁我觉得佢嗰种味捞埋落去嗰啲车仔面咧，就系一个 perfect match 嘅，我就觉得绝配啊！ 啊，咁反而我又有另外一样嘢想问咧，就系、是、啊，点解啲车仔面咧系会排晒长龙嘅咧？因为嗱喺我个印象中就嗱，你只要有个汤，有一堆十预先十定咗嘅餸，咁你跟住捞埋就系噶啦嘛。 此言差异 啊， 唔系嘅咩？ 即系要问下崔杰彤。 每个餸都系用唔同嘅方法去制，因为嗱，你所有嘢霎晒咧，其实佢真系冇味噶嘛。但系有啲譬如你话炆冬菇啊、炆牛腩啊，咁因为我自己都识有朋友，佢真系开车仔面嘅，你都识噶。佢嗰啲餸特别好食，就是、因为佢每个餸都用自己嘅方法整咗，跟住先摆落你个碗，而唔系一镬熟咁样。再加上有时咧，佢哋有啲秘制嘅酱啊，嗰啲汤底咧，亦都系你会翻转头去食嘅原因咯。 最紧要系嗰个牛腩汁啊， 系啊， 加唔加腩汁啊？即系佢通常问呢句，加唔加腩汁啊？直接跟落去咧就争好远 啊，或者系咖喱汁啊嘛。 嗱，咖喱汁我就一般， 我都一般。 因为我觉得咖喱汁同车仔面捞唔系好捞得埋，我个人意见啊。 系 腩汁就真系又系一个绝配。 哦，咖喱汁我见啲人系捞咖喱鱼蛋，跟住就系捞埋咖喱汁落去个面嗰度，我又觉得怪怪地嘅。 分开上啦，如果咖喱鱼蛋就唔好捞埋啦。 系噶，呢个系嗱。咁另外咧就系头先有提过狗仔粉啦。咁跟住咧我就麻麻地嘅，反而即系你哋有冇耐唔少去食下？ 我一般。狗仔粉一般， 我 OK， 因为咧嗰一间比较出名嘅狗仔粉咧，佢其实最紧要系个辣菜脯，系啦，因为本身狗仔粉佢就煮得好腍噶啦，已经都冇乜咬口，咁都啱我嘅，我都唔食硬嘅嘢，但系佢加埋嗰啲辣菜脯咯，我掠骨，我掠骨嘅， 我要啲饭系淋啲嘅， 系啦，咁。 我就想食软饭啦， 我又唔知道喎。咁啊，加个辣菜脯落去咧，就成碗都好野味啦，变得。 哇！即系你唔食辣嘅话，你就唔使谂噶咯，嗰间嘢。 系啊，系啊。 咁不过咧，我系嫌佢一样嘢，就系我中意，因为我中意用筷子食嘢，咁所以我系好怕啲，譬如狗仔粉啊、濑粉啊、银针粉呢啲。 夹唔起嗰啲啊。 系啦，夹唔起咧，我就觉得好烦，跟住我又唔想攞起个碗嚟爬咧，咁我就麻麻地，即系个感受唔系几好嘅。因为你即系虽然话你可以连埋只匙羹，但系我就觉得好似好论尽咁样。 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讲紧车仔面咧，喺咁多年嘅历史里边，其实好一样嘢我唔系太明白嘅。 咩咧？ 啲餸咧嘅款式系越嚟越多嘅。以前好少嘅啫。基本上叫做寡添啊！嚟嚟去去咩啊？即系点解我咁中意食猪红猪皮咧？因为由细都有啊嘛，猪红猪皮。 極其量多粒魚蛋， 嗯， 或者多條菜， 魷魚咁咯， 魷魚冇噶啦，係得咁多噶咋，即係你最好係樣樣要曬都係咁多啫嘛。而家哇，又雞雞翼都係好遲先有嘅， 係 又雞翼又紅腸，跟住紅腸話唔紅腸都唔夠，再分埋芝士腸，跟住多幾粒魚蛋，仲要有牛丸，跟住貢丸，即係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跟住有啲又擺埋嗰啲酸齋， 嗯， 好多唔同嘅類型，變咗你而家就五花八門，我覺得就好似太。亂啊！ 但佢吸引你，等你嗌多兩個餸，佢咪又賺多啲咯。 係嘅，但係唔係樣樣餸，其實講真唔係樣樣餸，你擺落去個碗車仔面裏邊咧，啲味都夾嘅啦。譬如我成日覺得酸齋就已經唔係好夾嘅，即係嗰個味道撞咗落去咧，係真係。有 其实我都想不到酸斋同乜嘢夹，佢真系太独特啦。 自己一样嘢嚟， 即系自己。 自己另外一碟分开上会好啲。 系啊，但系好多时候你见到酸斋，酸酸地，不如都整嚿啦咁样。但系摆落去咧，就知道真系唔夹噶个味。 同埋酸斋其实应该系即系冻冰冰噶嘛，平时你买 系啊， 但 系佢摆到热咗， 有啲湿湿地咁样，有啲古古怪怪。 但系你会食啦，即系讲下，不如真系阵间食翻碗车仔面。 黑鱼喺边度食啊？ 在心中啊， 听日啦。 呼哈赤膊挽留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无意料暂时我吧要摸身体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吧扶助我吧更想返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 分享听过有 Michelle 叶巧林的怪物，提提你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11点钟。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有一套卡通片上架，这套卡通片叫做《咒术回战》。在第19集差不多最后一幕激战当中，东堂就问了主角虎将有没有问题。 是 啊，朝头早嘅时间，呢个咧就系今日嘅 转 头话你知嚟嘅， 系 啦。咁啊，转头咧有一个咧竹本啊，俾大家啦。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之前有一套卡通片上架，呢套卡通片叫做《咒术回战》。喺第19集差唔多最后一幕激战当中，东堂就问咗主角虎将有冇问题。虎将嘅声优唔系讲大丈夫，而系用广东话答咗冇问题。啊，当其时嘅热血情况系咁嘅。 大丈夫个 blaster， 冇问题。广东话就话冇问题，我哋个个都识讲。福建话又点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半爹意思即是解作冇问题，同我哋冇问题嘅用法完全一样，同一个剧情又嚟啦。不过温故知新，之前曾经同大家分享过你点啊嘅福建话系 lu an zua， 所以头先出现嘅情况应该系 lu an zua zua hia。 多半爹，件事发展就系咁啦。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分享一下讲福建话嘅乐趣。 好啦， 系啦，《咒术回战》你哋有冇睇啊？ 冇啊，我 系啊，即系都我觉得系一套几特别嘅动画，我原先就冇睇嘅，不过见佢有啲平台上架，咁啊睇下啦。哦，又唔差喎、啊、，OK 喎、啊，同埋而家啲 animation 好多都系嗰啲即系画工啊，都好靓啦，系咪？有机会大家可以睇一睇。 波半的。 是啦、 欸、学到了已 经。OK, 播半地啊。 对啊，刚刚学回来的。完全就是这样咯。 是啊。 即是不过我觉得呢这一类这样的文化呢有时真的可以刺激到大家去学一些新的东西的。嗯、即譬如可能你看了一些卡通片，然后你就可能会有一些的、新的想法啦，令到你很想去学那样东西啦、 嗯。 譬如我自己呢其中有个兴趣呢都是的。我那时看了电视剧，然后就很想去学中乐这样咯。 哦。 那就真的的起心就尝试下去找老师学，咁同埋咧，我觉得系同以前细个嘅时候立志去学一件乐器嗰个心态好唔一样嘅、 嗯。 因为以前细个咧，可能就都会谂下啊，一路学上去嘅时候要考下试啊，或者要比下赛啊咁，咁、那个压力就大啲嘅。咁、 嗯、 但系到嗰阵时大个咗啦，即系中学嘅时候睇到电视剧想去学古筝咧，咁嗰阵时咧就完全自己去找老师咧，嗰个阶段就同个先生讲，我可唔可以唔考试啊？我净系想即系娱乐自己，即系咁。咁但系咧，当然你学下嘅时候咧，你发觉冇乜压力咧，学得快咧，个先生就会话啦，不如你都横掂 去 啦， 系 咯，不过其实唔考试咧，问题问得好，唔考试我一路系咁学。学到我就算演奏级嘅，我都系唔会考，咁得唔得嘅咧？ 得， 系 咯，冇人会逼你噶。 系啊， 不过通常即系你旁边就会有啲引诱嘅声音啦，即系横掂你都学咗咁耐啦，横掂你有个水平都唔错，不如你考埋佢啦。 同埋咧，成日都有个谂法就系、是，咁、咪考咗一技傍身啦，叫做到时有啲咩事，即系出嚟教人啊，或者点样咧、 哦， 都叫做有一个证明啊嘛、 嗯。 不过头先阿林咪讲啊，譬如你话睇电视咧，其实个影响都好大。我身边之前都有啲朋友咧，因为早几年咪好兴。 兴 Running Man 嘅，咁啊睇一啲韩国片啦。咁佢为咗想自己咧更加投入，就真系走去学韩文咯。系、咁后来佢真系学得几好噶、 哇！你呢个朋友好叻，我都有试过，因为想睇韩剧而去学韩文啦。我学咗三个月咋，跟住之后就觉得哇好难、啊 哦。我都试过学韩文啊，我放弃咗噶。 系咪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都谂住日文同韩文其实喺文化上咧 系似噶， 都有几多。似嘅地方， 但系啲字好唔似咯。 佢哋大家都系将嗰个动词咧放到去一句句子嘅最后嘅。咁呢样嘢令到即系你初头学日文嘅人就会觉得，喂，点解即系例如我去超级市场买苹果，咁佢日文会变咗就系、我买苹果超级市场去咁样噶嘛？咁、但系你韩文咧，其实个文化都系一样嘅，次序都系一样嘅。咁、你咪变咗，如果我识日文，日识日文嘅，咁我咪变咗学嘅时候，我又少咗样嘢。 咁你 系 事半功倍噶咯。 其实应该系嘅，但系我记唔到佢哋嗰啲音啊、 圆圈啊， 系啊。太辛苦，我覺得，所以我嗰陣時放棄咗、 我都學過兩三堂，跟住又係放棄。 咦，我哋呢度三個都係半途而廢嘅， 我都冇半途，其實開咗個頭。咁嘅時間嚟到九點鐘啦，室外氣温有25度，相對濕度94%。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现时气温24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有两宗咧冧山泥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喺港岛区摩星岭道近住翠峰台一段啦，而家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摩星岭道近住翠峰台啊，受冧山泥影响啦，呢段路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而喺一带咧就挤塞。另外咧就喺大屿山嘅屿南道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啊。愉南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啦，而家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龙翔道天桥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天桥近住彩石里一段咧就车多。咁另外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噶，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咯。管道里面慢线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曼克顿山。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啦，污水处理厂嘅另外一段车龙就喺、是、咁，而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咁而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即 康文达，酷热天气下开工有咩要注意？ 今热嘅日子啊，工友饮翻杯冻咖啡啊，冻奶茶咁啊，零舍醒神，个人都醒啲噶。 文文，今次你错晒啦，工友流咗咁多汗咧，系应该要补充水分同埋盐分噶，饮多啲清水或者含有电解质嘅饮品先至可以 save a life 噶。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要点要记住，我是 OV 钟宇璇。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嚟到学期嘅结束咧，系时候又要盘点下啲小朋友今年喺学业嘅一啲收获啦。 系、哦，你系讲紧成绩表咧？ 系啊，嗱，我而家觉得咧，可能对于一啲懂事啲嘅小朋友嚟讲咧，成绩表咧都有一啲代表性同埋有啲意义嘅，即系代表住可能过去一个学期甚至乎一年啦，佢哋喺学业上面付出咗嘅一啲努力同埋奋斗。但系对于啲细个啲，好似我哋嗰啲几岁嗰啲人仔咧，就真系应该冇乜概念啦。 诶，咁当然啦，佢哋呢个岁数嗰个智能发展，其实佢都重视一啲实在啲嘅嘢，譬如话可能一啲好实质嘅奖励，譬如话一支铅笔啊，一粒糖啊，佢哋会重视多啲。成绩表啊或者证书对佢嚟讲，其实都未必理解到个意义喺边度噶嘛。 嗯，咁但系咧嗱，我就见过有好多呢啲状况，就系咧当接过咗成绩表之后咧，家长们就可能非常之紧张咯。 咁又唔出奇嘅，成绩表喺唔同嘅阶段都有一啲唔同嘅作用。对家长嚟讲，一张可能成绩比较优异嘅成绩表，可能佢哋会认为将来帮佢哋揾学校啊、安排学业咧，都有一定嘅作用嘅。咁呢个都可以理解佢哋点咁紧张嘅。 嗯，但系我谂咧，可能喺嗰个期望管理啦，同埋喺亲子里面咧，大家点样去沟通，有一个共识，去明白呢一张成绩表嘅意义或者重要性咧，都系必须嘅。 哦，咁呢个就当然啦。我估最重要嘅系家长自己本身都可能要搵一啲时间俾自己问下自己，即系嗰张成绩表对我嚟讲做咩事咁紧要呢？咁如果呢张成绩表对我嚟讲咁紧要，我又点样去预先沟通俾小朋友听？啊，其实我期望你哋即系呢一张成绩表有啲咩用？如果系嘅话，我哋嚟紧要点样处理成绩表出嚟嗰个成绩？理想就当然好啦，未必好似自己想象中咁好嘅话，我又点处理呢？咁都可以预先去沟通定。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可以先了解一下小朋友自己本身点样理解呢张所谓嘅成绩表系咩嚟嘅？即系可能对啲细啲嘅细路仔，譬如话可能即系学前儿童、幼稚园嘅儿童，喂，你问佢成绩表。是咩嚟噶？可能佢就擘大个口得个窿，唔知道妈咪咩嚟噶。咁但系可能去到小学阶段，成绩表可能佢哋个概念咧就又会有多少少嘅。咁可以预先俾佢知道成绩表系代表紧啲乜嘢嘅。 咁点样解释好咧？系咪真系要逐个栏目去同佢分析一次？即系呢一科考咗几多分咧？呢度就会写乜嘢噶啦？咁样噶？ 我估其实。整体有几样嘢可以做嘅，整体可以解释一下俾佢听啊，成绩表咧其实只系每一年你学习里边评估嘅总结嚟嘅，咁如即系每一间学校都有自己嘅评估嘅制度啦，咁俾佢知道翻哦，原来呢个成绩表咧其实系反映紧你全年级嘅嗰个一路嘅表现嚟噶，咁而且小朋友同家长自己本身都知道全年嗰个成绩系点样，即系佢一路都睇住佢嗰个，譬如话测验考试啊、默书嘅成绩，一路评估嘅成绩，家长自己本身都有啲概念噶嘛，咁亦都可以话紧俾佢听。嗱，我哋一路咧都见到系咁，所以我哋见到个成绩表咧，好大机会会系点样嘅。 即系有啲预测 概念。其实原来呢个就系一个少少全年嘅总结，等大家都睇到哦，原来我今年即系。 埋單計數啦，咁係乜嘢樣咧？咁樣嘅 嗱，除咗話咧可以家長事前事後，即係無論係接過張成績表嘅前啦，同埋後一齊去睇下嗰個成績之外咧，可能都仲有一樣嘢咧，要同小朋友有啲嘢打底嘅功夫做下先。就係、是、當小朋友自己喺學校接過個成績，可能聽到老師嘅一啲讚賞，又或者唔係讚自己啦，係讚自己嘅好朋友，但係冇讚自己嘅時候，呢一啲期望落差，可能都需要處理嘅、哦。 是啊，因为小朋友但见到别人被人赞赏，他都自不然是想被人赞赏，所有小朋友都喜欢被认同的，这个是人很基本的需要来的，特别是小朋友啦，那他们作出比较都是一个常见的事情的。那反而就是告诉他，其实不论老师赞赏并不赞赏你，或者他不论老师有没有赞赏到你，在妈妈的心中其实你都是最值得被赞赏的小朋友来的。妈妈点不论不会即妈妈不论怎样都会是爱护着你和锡着你的，成绩表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个部分啫。 嗯，即都要俾佢哋清晰咁样知道啊，其实咧我哋真系虽然求学咧唔系完全系求分数都要求，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咧系可以喺当中咧学到同埋增值到嘅。 亦都俾佢知道呢个其实只系即成绩表本身只系一个进程。 嗯， 如果我今张成绩表比上一张系有进步嘅话，其实就已经系值得高兴。哪管我上一次是满江红，今次可能只是得返一半是红，其实都是不是都是一个进度呢？我们告诉小朋友，我们不是只是看一次的成绩，我们在意的是他一路的成长一路的进步，这个才是我们教小朋友可以着眼的位置。 我想在这一方面家长的心态可能也都非常重要。那 这个就当然啦，因为他看你的口的嘛。 很多家长自己本身接过了张成绩表之后，可能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是啊，我都几知道有啲就会系无名火起，或者有啲就喊到小朋友都俾佢吓亲嘅。咁所以不过都理解，即系作为家长一定系好想帮小朋友諗最好嘅。到所以变咗，当你接到成绩表同你想象中嗰样嘢可能未必系预期完全一样嘅时候，都稍微俾自己有一啲嘅空间諗一諗，咦，其实为了这一张成绩表，我值不值得对着小朋友大动肝火呢？成绩表只是人生的其中一个进程，我看到的到底是我小朋友今次的成绩，定抑或我看到的是他这张成绩表告诉我，他哪里进步了，哪些地方我可以继续支援他发展，会不会这个重点反而容易些消化呢？ 其实我很同意啊，即是成绩表某程度上也都反映了他的强项和弱点，多些可能在趁着这个假期和他一齐增值下佢叻嘅地方，又可以咧补充一下一啲咧佢可能冇做得咁好嘅地方。希望下一个学期大家一齐再努力啲咯。 其实系噶，小朋友可能攞住张成绩表调翻转，妈咪好满意，小朋友好失望。咁喺呢个位，妈咪就父母或者家长就会可以有一个角色，就系话翻俾佢听，理解翻啊，点解佢会为到呢样嘢失望咧？点解嗰样嘢对佢嚟讲咁在意咧？未必可以好准确咁讲到，但系话都可以俾小朋友知道啊，原来你咁在意自己嘅嘢，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冇错。咁啊，希望咧大家无论今年咧接到一张点样嘅成绩表都好啦，都可以好似我哋头先嘅嗰啲方法同埋沟通咁样咧，同小朋友一齐面对、检讨，然之后再做好啲，咁就 OK 啦。 咁就一齐长大啦嘛。 好啦，咁我哋都要加油、啊、，Jamie。 系啊，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咯噃。 好，唔该晒 ，Jamie， 拜拜。 好客气，拜拜。 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会站风光旖旎，记挂卡冲单柜，待你去浇水再返嚟，而 任季节再更迭换替，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枯萎。再见片雪都红眼，被时代擦走，再度不及分隔，在刹那相拥发早白，尝试那未完唐赋，余下半段副歌，后续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活着去世界放胆，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是在一起。哦，听朝山醉睡先飞，未及叹气，誓自收起，曾同行一起。 一句再见里面可以包含住好多好多嘅情绪。Rubber Band Ciao。猫猫需唔需要做运动嘅咧？猫确实系需要做运动以保持健康。猫瞓好多，喺冇猎物、玩具或者其他猫嘅室内环境，会令到佢哋觉得好闷，从而变得肥胖。但系唔同嘅品种有唔同嘅需求。苏格兰接耳同埋波斯系非常懒惰噶。当我哋为猫猫选择运动嘅时候，要知道猫系短跑者，意思即系唔能够进行耐久运动。佢哋系靠快速肌肉活动，虽然产生嘅力量大，收缩同埋放松嘅时间短，但系就唔能够长时间活动。我哋可以为佢哋提供一啲可以用作攀爬、追逐或者隐藏的玩具，例如是攀爬塔、纸盒等等。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杨太。早晨，杨太。 早晨，林慧。 哇，人逢喜事精神爽，听到你把声咁开心，一定系屋企有开心事咧。 系啊，你把声都好好听啊。 咁我听到你有开心事啊嘛，因为 系啊。 嗯，边个生日啊？ 嚟紧七月三号咧，我妈咪86岁生日，系农历嘅。 吓，咁有冇谂住点样庆祝啊？ 约咗一班人就聚会啦。 系， 成晚都好耐，因为疫情咧，好耐都冇同一齐食过饭。 系啊系啊，不过而家即系叫做好似好啲啲啦，但系都要小心啲。 系啊， 咁啊聚下又系好嘅，即系影下相啊，倾下偈啊，问候下大家，见下面咯。 冇错、 有冇特别说话想同妈妈讲呢？ 有啊，就跟住身体健康啊，开心心啦。 妈妈最中意食乜嘢噶？ 妈妈比较上乜嘢都中意食噶，有得食就唔使去煮就得噶啦。 咁又几好、啊，韧韧脚，证明你哋个个都好孝顺啦。 系啊，跟住嗰日咧，七月四号我丈夫生日啦。 哦，讲唔讲得几多岁啊？呢个？ 呢个啱啱70岁。 哦，诶、哎，咁啊几好喎。 系啊。 最紧要一家人健健康康咯。 系啊，我哋得咗好多个啊。7月19号就上新抱啦。 叫咩名啊？新抱。 新抱叫做屈晓瑜。 吓、啊，晓瑜。 系啊，晓瑜。 锡唔锡你噶？ 大家相处都好好啊。 咁啊好咯，真系奶奶赞新抱咧系特别入心噶。系啊，因为奶奶同新抱嘅关系，啲人成日都话婆媳关系唔系咁容易的、 啊，都唔系大家互相包容啦。 你识得讲呢句说话，证明你好锡佢咯。 咁仲有补足我个女、啊，6月25号生日，同埋5月31号我个孙女， 系咁啊，希望个个都开开心心，一家人齐齐整整，健健康康啦。 系冇错啊， 好多谢晒你电话，杨太，拜拜。 是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目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目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互相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晨光追踪31。 旁边有 Kason 罗启山，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点啊？ 今朝早听到你同阿小猪生日喎。 系啊。 咁、啊、我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先，哇哇哇！ 多谢你啊，系我安俾佢嘅生日嚟嘅。 系有乜所谓啊？ 冇所谓啦。 系啊，唔系你生嘅，你点会知佢几时出世啊？喂，咁今日咧要讲讲啦吓，今晚有咩睇咧？今晚咧就系28号嘛。 系啊。 系啦，咁呢个咧就七点搭七医生与你咧就有呢个专注力不足斜动过度活跃症，即系佢好似咧一 pair 咁样上噶，咁就成日咧啲家长就话：，哎呀，你冇心机听书咁乜咁样。系以前咧就唔知道有啲 ADHD 咧，所以就觉得佢哋咧系唔俾心机。咁、但系而家咧有啲明明系唔俾心机嘅咧， 就话佢 ADHD， 系啦，有得赖咁样吓。咁究竟系点样分辨呢？咁今晚大家咧，各位家长啊，就可以睇下、啊，你嘅小朋友系纯粹系唔集中精神啦、啊，挂住玩啦、啊，定系真系有呢个问题咧？ 好，咁啊， 咁啊，去到呢、這个八点钟啦，啊，铿锵集有困斗24啊，咁唔使讲啦，一听呢、這个大家都知系讲紧新冠疫情底下啦、一家人咧就困晒喺屋企，系咪？即系争夺资源、争夺空间，然之后就互相监察，望多两眼又你唔信我，我唔信你。跟住咧，吓、原来联合国话咧，呢一个啊喺呢个新冠疫情底下，各国之中咧呢、这个家庭暴力啊上升啊， 系 点搞咧？咁你话、无啦啦困臭豆咁样， 系咯， 哎呀好奇怪噶，真系你硬系咧平时冇咩所谓嘅。但你眼望我眼咧，望望下就係唔順眼嘅咯。咁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不如出去行下啦。日常八點半咧，咁就有一個咧叫做日常攝影報道啊。咁今次咧就會去北角一帶咧嚟發展，即係一啲早期發展嘅地區咧，又保留咗好多老香港嘅特色噶嘛。咁大家咧就可以攞埋個相機一齊啊，周圍去遊下。 你都系时候攞翻个相机出嚟啦 ，Kason。 系啊，游到去呢个筲箕湾同埋石澳一带啊。咁另外咧就系、是，诶、悠游香港咧就去到鲤鱼门嗰石矿场、 哦， 系咪成日就系拍戏嗰度咧？一讲数咧就会有一个石矿场噶嘛。 吓 吓，系咪就系嗰度咧？咁啊，因为诶两边咧有多花岗岩噶，大家就可以认清楚啦吓。不过如果你只行入去咧，都几远下嘅。咁今晚咧九点半咧啊，我有少少 feel 啊，一齐闯天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咧，就去到夏威夷嘅茂宜岛啊。 食咩啊？今次 夏威夷咧，其实咧我系去过嘅。我会点解会去夏威夷咁奇怪？就因为嗰阵时咧系呢个南亚海啸啊，咁原本打算去嘅国家咧就去唔到啦，咁啊就搞咗夏威夷。咁呢个茂宜岛即系呢笪地方咧，哇喺！犀利啊！好似喺泰國咁，但係嗰啲生活指數係全美國最高嘅。 哦， 究竟喺裏面咧，又點樣去到覓食咧？咁啊，今晚可以睇下啦。 好啊，唔該曬 Kason，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根据港交所有关天气安排，早上交易时段取消。金银业贸易场表示，公开喊价市场上周停市，电子交易平台如常买卖。政府宣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下的所有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仍然开放，但疫苗接种服务现时已经暂停。如果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正常服务时间结束前取消，接种中心将会尽快恢复疫苗接种服务。医院管理局宣布辖下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包括物理治疗、职业治疗等的服务将会停止，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会照常服务。司法机构宣布今早所有法院和审裁处的聆讯会延期。天文台先在清晨5: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5:55改发红雨。 港铁屯马线全线开通之后首个工作日，铁路服务和新启用的土瓜湾站以及宋皇台站今早运作大致畅顺，港铁派员协助乘客。至于可以转乘东铁线和屯马线的红磡站，早上八点之后人流较多，秩序良好。有使用新车站的乘客说，港铁站邻近住所乘坐港铁会较为方便，不过亦有乘客说用港铁出行和以往搭巴士翻工所用的时间差不多，屯马线对他帮助不大。政府昨晚将大埔中心第十座列为受限区域，今早大约六点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正在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检测。截至凌晨一点，大约390名居民接受强检，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关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当局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80户，当中大约30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6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7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1，人民币6.463。英镑兑美元1.388，欧元兑美元1.193，欧元兑美元0.7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1点，跌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59美元，卖出177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一些山泥倾泻和水浸的位置。先讲就是大屿山的屿南道来回方向，跟着大屿山南分区总部的全线因为山泥倾泻需要封闭，影响到来回方向一带挤塞，受影响的屿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大屿山的屿南道来回方向，跟着大屿山南分区总部的全线因为山泥倾泻需要封闭，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受影响的屿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摩星岭道咧，亦都因为有呢个山泥倾泻啦，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嘅全线需要封闭，咁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大挤塞。就系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翠辉台咧，因为有山泥倾泻，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咁一大挤塞。咁因为水浸嘅关系咧，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嘅管道都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系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嘅管道咧，因为水浸全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 同埋尖沙咀方向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转翻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咧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慢车。咁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揸车嘅朋友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八成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应该点考试呢？就嚟又到考试嘅放榜季节啦，咪住，唔使咁急，仲未到。OK， 就嚟又到考试时分啦，咪住，啱啱先考完，边有咁快又考啊？未放榜又未到考试，而家可以放松啲。系嘅，系嘅。咁我哋其实应该用几耐时间准备考试呢？话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临急抱佛脚，考试先嚟温书；另一种就是未雨绸缪，早几年已经要开始温习。家长都会话啦，临急抱佛脚冇用噶，梗系要早啲开始啦。咁要早几多呢？有咁早得咁早？但系有冇谂过，我哋咁早开始温习，其实温啲乜嘢嘅呢？温书咯，系咪斋温书就够呢？早排睇咗一套日本电视剧，系老师教学生嘅励志片，其中一段系讲一位老师希望啲家长同埋学生一齐要做嘅嘢。学生读书又关家长乜嘢事呢？点会唔关事？你有冇留意而家考试，家长紧张过啲学生嘅咩？其实家长除了紧张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这段戏是说，如果家长想仔女考上大学，有什么秘诀？里面讲了十样东西。首先，一起吃早餐。第二，要小朋友帮手做最少一项家务。跟着要有适量的运动。然后要小朋友每日在相同时间冲凉。第五，如果身体不舒服，不要勉强，要好好休息。第六，客厅要保持整洁。还有，不要催促仔女读书温习。第八，要保持良好的夫妻关系。第九，一家人每个月起码一起出去吃一次饭。最后，这十条准则要分享给爸爸妈妈。 做呢十样嘢同读书有乜嘢关系呢？普通过普通喎、啊。就是因为普通喎。目的就是想学生同平时一样过啲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好紧要，但是一讲到考试，家长或者学生动不动就将所有嘅时间放喺温习上面，反而会令家庭气氛变得非日常。其实小朋友是敏感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感觉到自己被屋企带来负担，然后就会产生罪恶感，跟住变成巨大压力，极有可能因为这样放弃考试。为了避免这种失败，所以不要改变家庭日常。另外，通过规律生活养成习惯，然后激发学习，形成良性循环。当学习变成理所应当的事，胜利就是郎中物了。能够珍惜每一日生活的学生，才可以考到好成绩的。那有关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什么事呢？道理好简单，夫妻之间生活美满，就是一个家庭平稳日常生活的基础。实实在在做这十样嘢，好过只是懂得叫啲细路俾心机读书，或者自己紧张过佢。为自己好，为小朋友好，嚟紧一年实践呢十条，小朋友学习不二法门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想要过中平平淡淡的生活，没有人来唠叨，没人操心，说走就走，哎呦。所以我高兴就是种快乐，哈哈。把精力包成面包，头发乱糟糟。偶尔放肆一下真快活，但是生命其实就像一部迷途游戏，收集美丽回忆，淋雨就淋雨，快乐就来比，带上自己、啊、我想着想着想着想到心都酸了，梦想就是简单生活，忙着忙到心都乱了，一无所有，是否轻松？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好，今日吹神厨房咧，讲一个相当容易整，但系咧，你去到出面居酒屋食咧，你会觉得好唔抵嘅。 我真系心有灵犀。 点啊？ 原先我想同你讲话，今集吹神厨房 等你嚟啊， 俾你听系嘛？我想讲咩咧？就系烧麦，又系居酒屋入边烧紧嘅嘢。 因為近排咧，我自己都喺日本鋪咧買咗啲咧手指嗰啲番薯仔啊。 哦， 係啊，咁嗰啲咧喺屋企咧煮好容易嘅啫嘛。 嗯， 即係你叫做烘熱佢或者烤熱佢啦，咁烤熟佢，跟住咧瀨少少蜜糖啦，跟住落少少海鹽啦，跟住味道咧已經係 已經好正喎， 我可以做到居酒屋嗰個效果咯。我諗住過翻俾你。 你講完喎你。 你就係講呢個咩？ 唔係，即係你呢個已經好簡單地講完一個餸啦，已經 係啊，唔係你平時都可以好簡單嘅，但係為咗節目效果，你就要講得深入啲，講得深入啲，同埋令到聽眾都好有興趣， 好有印象化。 係啦， 咁我都見你講呢個咧，我都講一個比你更加簡單。 係乜嘢？ 就係燒雪魚乾。哇！呢個餸啤就真係一流。 燒雪魚乾係咪即係烏魚子啲 friend 啊？ 唔係，佢咧係黃黃地色一塊，通常咧你喺日本居酒屋食咧，佢就係好似長方形切咗條咁樣嘅，脆卜卜嘅。你一入口咧，好似薯片咁嘅嚓嚓聲嘅，但係咧佢就有魚嘅香味。嗰、個咧就係燒雪魚乾或者叫做烘嘅雪魚乾，係啦。有時佢烘到咧個面有少少金黃色啦。哇！你食落口咧真係一塊接一塊咁樣。但是你出去吃呢，可能58元、68元，跟住一兜仔细细兜啦。 我试过呢去呢啲日式嘅居酒屋啦，喺大坑㗎。嘩，嗰间嘢真係超好食，食一样嘢呀，食好一样都几平嘅嘢呀，我形容为。我真係食到穷呀，嗰一次。嗰一餐饭叫咗几杯啤酒，叫咗我一路叫一路叫啦，我唔知道咁贵嘅原来都。 嗯、 即係40几元一碟啦，烧鸡皮。 哦， 即系烤鸡皮， 哦哦， 我真系当薯片咁食咧， 系， 佢系烤得好好食嘅嗰鸡皮， 好邪恶啊！但系呢个真系， 系啊，但系咧，我系叫咗五碟定六碟咧，200几元，即系叫鸡皮呢个 item 啫。 喂，你而家屋企而家有嗰啲风唔系风干机嗰啲， 做唔到嗰啲效果，人哋嗰啲 气炸锅， 其实佢哋都好俾心机去烧嘅， 咁梗系啦， 即系佢哋真系炉端咁样烧就 more than 我哋，即系可能就咁 你家居版咯， 家居版系啦，希望都搞到个效果。其实佢超简单，落少少麻油，跟住即系佢喺个鸡皮上面再落啲麻油，再落啲七味粉，再落啲芝麻，有黑芝麻加白芝麻。如果咧你想重口味啲，即系重口一啲咧，再加少少孜然粉。 我中意食山椒粉啊，即系喺日式串烧咧，佢有啲绿绿地色嘅粉，山椒粉咧系好香嘅。嗱，咁啊讲翻我嗰、那个烧雪鱼干啦，因为你嗰个咧，当然你出街食系完全唔同风味啦，因为佢连个炉都唔同啦。咁但系呢一个嘅烤雪鱼干咧，其实系一模一样嘅，你可以整到同出街食，只系你喺嗰啲。企鹅嗰间当当当咧，都其实买到噶啦。嗰啲雪鱼干嘅零食一包包嘅，平时就一张张纸即系封住咗。 我记得啦，我哋僆仔食嗰啲小食。系 啦，其实你去一啲零食铺都可能揾得到嘅。咁你咧就翻去就剪开佢几幅细细幅咁样啦。咁然后咧摆落嗰个焗炉嗰度，用150度烘佢，可能5分钟至10分钟左右啦。你见到佢开始脆啦，或者个表面有啲金黄色咧，攞翻出嚟就已经系日本居酒屋嗰只嚟噶啦。 正啊！ 系、 這、 啦、 個， 跟住你可以点少少沙律酱，系啦，咁就已经做到嗰个效果啦。 完美嘅助酒小食啊！多谢你呢个分享啦、 啊，我都多谢你嘅分享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咧，即系离不开食，我觉得唔知系咪因为天气麻麻地咧，个人零舍想食嘢，等自己心情好啲。 关乜事啊？天气好又话想食嘢，天气差又话要食嘢。 心情好又要食好嘢，心情唔好又化悲愤为食。 不过而家 都系食嘢。 而家黑色背景个信号咧，就好多听众都喺屋企嘅。 系啊， 咁啊可以食下嘢咯。 啊，我有个朋友就话同我通电咧，WhatsApp 啦，咁佢就话好唔抵。我话点解啊？因为佢翻咗公司先黑住。 我都有几个朋友系咁样，我识得有两个朋友都系今朝早咧7点咧已经喺离岛过咗嚟香港岛，即系本身要翻工嘅地方，跟住而家去咗做 gym 咯。 系 啊， 唔好咁谂，唔好咁谂，可以翻到公司系一种缘分， 系 啱啊， 能够平安到达亦都系一种 福 气，冇错啦。 有工作都系一种幸福， 系啊。 是 你听 我跟住系咪要讲，我真系好中意翻工噶。 唔系，跟住我仲要祝福大家，我祝大家全部人都咁幸福咁样。系啦，嗱，今朝早点解突然之间咁样讲咧？就系、是、话说咧，我自己琴晚咧就出去食饭啦吓，因为久违了咧，已经好耐冇出过街食饭噶啦。咁啊，跟住出街食饭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啲嘅菜式咧，就令我谂起我童年嘅时候，经常都会喺街嗰度见到呢一啲嘅美食，但系似乎而家咧已经好似冇乜存在啦。嗱、今朝听阿崔杰彤讲话，中意食嗰个猪油渣， 猪油渣面啊！ 我想话咧，其实咧，我奶奶咧以前系开呢啲铺头 嘅，系、哦、咩？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哋话冇冇乜机会食过或者失传咧，其实咧。啊，等我试下谂下办法，有冇得带你哋睇下体验下啦，咁样啦。咁、其次咧就系、是、我想讲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喺大围一带咧就系、是、学乐器嘅。咁喺嗰段时间嘅时候咧，我自己咧经常每个礼拜可能都比较想悭啲啦，即系唔想食咁贵嘅饭盒啦。喺等待嘅时间咧，我就会去嗰度咧有一间嘅类似一啲小食档咁样。其实而家你知咧，大围火车站附近咧都有一辣系全部卖啲小食啊， 系、啊， 啲好似。人哋话素街类嘅嘢啦，即系烧卖鱼蛋啊、滋酱三宝啊嗰啲啦。但系想当年，即系我谂起码二十年前咧，嗰度有一间铺头咧，系每一日都会排长龙嘅。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嗰个铺头系打蛇饼嘅情况系点样咧？佢我谂我起码真系排二三百人。但系佢条人龙咧就消散得好快嘅。嗱，我好记得，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帮衬起码一至两次，而且唔净系我自己帮衬，我屋企人亦都跟埋去，即系慕名而去帮衬啊。咁我好记得咧，就系当其时咧嗰个嘅师傅就系话咧自己喺内地落嚟创业嘅，想当年啊有个古仔嘅，就喺内地落嚟创业，咁佢就有一个嘅手艺咧，就系整传统嘅葱油饼 啊， 哦，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咧，咁佢咧就系一个 冇见过整，就系食过啫， 佢有一个好大块嘅铁板咁样嘅嘢，一个圆形嘅铁板啦，咁佢系即叫即整嘅，咁你可以要求譬如多啲葱，或者入面个馅料系点，或者你想个饼系厚啊、薄啊、脆啊，或者系各样嘢嘅口感咧，佢系可以满足到你嘅。咁我嗰阵时好记得咧，我真系次次都排队，起码排成七八个字先排得到我嘅。但系我就好享受嗰个排队过程，因为你喺个七八个字里面咧，你系见到每一个客人行埋去讲唔同要求嘅时候，哇，其实好好睇嘅呢啲表演。 我以为你话嗰七八个字咧，你等到好饿噶啦。摆到翻嚟嘅时候咧，一定觉得好食啊！ 唔系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几中意睇住人整嘢食，然后食嗰样嘢嘅人嚟嘅。譬如去嗰啲拉面铺咧，如果我见到拉面师傅，我前面即系猜面粉啊、拉面啊，然之后再慢慢煮埋个面咧，我系觉得特别好食。 咁你 应该 好中意食北京甜鸭喎， 嗰个系面片喎，跟住揈埋嗰个饼嗰啲咁样。 系啊 系啊，即系等于披萨啫嘛。即系披萨，如果咧有时咪有个橱窗咧，俾你睇住佢点样整薄饼嘅，甚至乎而家有啲嘅意式。嗰啲蛋糕咧，即系由制作个蛋糕开始到布置啊，到点样好细致切每一件饼个工序都俾你睇到嗰啲咧，又系我好中意睇呢啲咁样嘅步骤嘅。咁、但系咧，我真系到而家都印象好深刻就系咧，当其时即系去排队整嘅时候咧，咁我师傅又会同人打牙教噶嘛，即系啊你呢个传统嘅手艺点啊咁，咁佢就讲话自己咧当其时系真系凭住呢一门手艺嚟香港咧创业嘅。嗱、我好记得佢系咧初初系一个细细嘅铺头入边嘅一个 counter， 即系 大围啊， 系啦， 佢我唔知嘅，我喺沙田长大，冇理由噶、 你嘅童年点过啊？咪成日都话， 我童年咪食油渣面咯， 即系你嘅童年喺沙田长大，但系你唔喺沙田活动啦。 但我喺大围嗰度翻学噶嘛， 佢、都几多眼处噶，佢系即系对正当其时啦吓，而家冇咗，当其时系对正火车站火车站出口咁上下嗰啲位置嚟嘅，日日都好多人排队嘅。咁、我就好记得当其时个师傅咧，就系、是、因为嗰间铺头本身唔系卖开呢样嘢。只是有个师傅嚟到香港，佢就即系类似同嗰个铺头讲，我识整呢一样嘢，咁我只系需要一个炉一个炉头，咁佢就喺嗰个位咧就类似即系话卖埋呢样嘢啦，咁就请咗佢翻嚟嘅。 哦，即系可能本身系卖滋酱三宝啊， 系啦， 咖喱鱼蛋啊，咁隔篱有个师傅喺度整埋葱油饼， 系啦，佢系期间限定嘅，因为佢系每一日嘅晏昼嗰个时段，佢先至开始喺度整嘅啫。咁我嗰阵时咧好记得咧，佢可能两三点开始就即系推个炉出嚟啦，然后到我学完嘢之后咧五六点咧，哇就。整个火车站出面嗰啲人咧放工咧就排晒长龙，几百人好虚撼嘅。咁、我琴日咧就突然之间同我妈妈讲开呢一个话题啦，因为咧其实即系都有好几样嘢咧系以前成日咧喺个街边度会见到有呢一啲档口啦，而又有啲故事嘅， 即系你谂下，我到而家都仲记得佢话，佢当其时系谂住攞住自己呢门手艺落嚟创业。 啊，你真系单纯嘅，佢讲你又信。 咁人哋咁讲，我咁听啦，系嘛？ 但系我听下就当真嘅。 但系你话咁多人排队，最后点解冇再即系发扬光大嘅咧？ 最低限度都上市啦，系咪先？ 上市都开两间喺沙田九龙塘呢啲位啦。 其实我咧，琴日咧，正当我即系一路喺度同屋企人讲紧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好怀疑啦。到后尾咧，因为我学完琴，我谂大概都十几廿年前啦，我就再冇喺大围呢一个区域嗰度活跃啦。所以到底佢之后发生咩事咧，我就真系唔知道。 发咗第二咁还乡啊？ 或者佢搬咗咧？ 又或者可能上市我哋都唔知啊？原来就系佢嚟嘅咁啊，就真系唔知。 转咗业务可能 转咗业务啊？系嗱，不过呢啲街头小食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即系以前啊，绝大部分都系即系你嗰句啊，最老土嗰句，高手在民间啊，一定系有好多人咧。是可能在不知道哪里是御厨又好，或者哪里开个铺头又好，跟着来到这个地方呢，就全部在街边那里开始先。所以有时候呢，现在我就不敢说，现在都没有即叫做扫街这样东西。以前大部分在街边的东西吃，你间中会找到一两档呢，是真的坚好吃的。 你讲起呢一样嘢咧，其实同我老爷奶奶嘅故事都有啲相似。其实佢哋都系咁上下嘅，即系不过讲紧再远啲啦，再几十年前咧，佢哋都系凭住自己即系整嘢食嘅手艺咧，然之后创业啦，跟住创咗业之后咧，就系初初就系学你话斋啦，即系啲街边档啦，然后就开始慢慢去到做餐厅啊，做餐饮业 啊。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类嘅故事真系唔少嘅。同埋咧，因为听到你哋今朝咪讲啲传统怀旧嘅食物嘅， 其实 真系有好多呢一类嘅嘢。譬如可能而家都仲有嘅，我见喺类似石梨嗰一边啊，即系类似系嗰个区域咧，都有一啲嘅小店咧，系卖紧一啲传统嘅呢啲风味啦。譬如头先讲嗰啲咩猪油渣面啊，或者煎酿三宝咧，原来煎酿三宝咧，我听佢哋讲咧都有一个技巧嘅，即系而家咧，你见到市面上可能就快靓正咁样啦，即系都系就咁。机械式咁抌落去炸咁啦，但系咧原来真系每一个地方咧，即系佢嗰只味道都系有一个少少嘅秘诀嘅，咁而做到嗰一只味道咧，就吸引到啲客人嘅焦虑咯。 如果你话讲煎酿三宝啊，点会有味道之分啦、啊？因为煎酿三宝通常都系油淋淋噶啦，食落一定滑噶。 喂，但系大围嗰间咧，我觉得几劲，就系佢有西兰花噶。 系咩？ 系啊，所以佢即系佢有得拣噶嘛，即系你通常咪见到有红肠啊、豆腐啊、茄子啊、辣椒啊咁样。哦，佢有西兰花嗰度好嘢喎，所以咧我通常都会预留一个位置俾西兰花嘅，因为咧你喺度食啲好邪恶嘅嘢嘅时候，又炸又剩咁样咧， 跟住觉得自己食翻啲菜， 好似几健康咁样，但系咧又意想不到又几好食嘅，所以咧每一档都有佢哋自己即系各出奇谋啦，希望可以 咪菜心啊， 好啊。 菜心天妇罗都有啦，其实系咪日本？ 林咪话斋天气唔好，食嘢咯。 系啊， 食嘢啦，系啊。黑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提提你，晨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